早晨，早晨，你哋好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1%，咁啊，今日就2023年嘅6月23号，农历咧就5月初6啦，咁啊，大家唔知道喺寻日系咪食过粽咧，同屋企人咧咁啊相聚团聚完啊，咁啊开开心心，咁啊今日咧有啲朋友都叻噶啦，请埋假嘅，咁啊有4日嘅假期都唔出奇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冇请假嘅，咁啊寻日都希望休息咗，你话寻日我翻工。咁啊，都希望咧可以即系补假，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得到。所以今日咧个感觉咧，都希望大家咧系可以舒服少少嘅，啊温馨少少，甚至乎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就多啲嘅机会咧去到休息一下咁啊好啦吓。咁啊，始终一个星期咧有一日嘅假期咧，咁啊大家都已经不一样噶啦，成个感觉唔同晒，咁希望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咁样度过每一天啦吓。咁今日咧喺节目入边继续咧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亦都系先有咧就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就系听住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昨日呢亦都有邀请过注册营养师阿咪咪呢，就喺度节目入面讲返啦，啊原来食粽嗰啲糖分呢，其实反而唔係睇下边一种嘅糖，係睇下到底你食嘅糖嘅时候嗰个嘅分量係有几多，有几多关注嘅。咁我哋有陣时都係唔单止淨係喺食粽嘅时间会加糖㗎，可能喺其他嘅时间啦都一样呢会係想加啲糖分去到俾自己摄取。生活上的糖分，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有呢？生活上的糖分，我们可以在人和人之间的连结上面好好地感受得到。你说是家人的糖分，那当然有啦。朋友之间互相关怀的糖分亦都有。情人之间的糖分亦都一样会有。所以呢，那你会不会在今日的时候啊，都仲系端午节翌日啦，咁啊，将你自己生活上唔系呢个营养上，生活上加多一点点嘅糖分，令到你同身边嘅人，大家都可以甜住过今日嘅星期五咧，甜甜地度过每一日，亦都系我自己做人其中一个乐见嘅宗旨。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小酒窝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 愿爱你到老。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小酒窝，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时间嚟到六点十五分，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白元浩同各位听众先望望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咧都系见到系炎热噶噃。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间中吹清劲嘅强风啦。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91%嘅。早上嘅时间咧，同大家一起先望一望一个咧就系关于亚洲大学嘅排名啊。咁今次呢个咧就系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3年亚洲大学排名嘅一个排行榜。内地嘅清华大学连续5年蝉联榜首，至于北京大学同埋新加坡国立大学就分别咧排名第二以及咧就系第三位噶。好啦，我哋都望一望咯。嗱，本港有5间嘅大学咧能够跻身啊头100名之内噶。咁啊，香港大学稳守咧就第四位啦。咁至于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就排名第6同埋第7位。咁啊，较上年升1至2位噶，超越咗日本嘅东京大学东大。所以话咧，见到嗰个嘅排名系咁嘅啦。第一啦，我哋就会见到清华大学；第二咧就系、是。北大、北京大学，第三咧就新加坡国立大学，第四咧就香港大学，第五咧就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第六咧就系中大啦，第七咧就系科大啦，第八咧就系东大啦，东京大学啦，第九咧就系内地嘅复旦大学咯，至于第十咧就系上海交通大学，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至于另外一啲，譬如系香港嘅大学啦，都会见到 Poly 理工大学咧就喺第14位。城大咧就喺第16位嘅。今次呢一个嘅亚洲大学排名咧，其实就涵盖31个国家或者地区噶，有669间大学咧就上榜，较上年咧就多咗53间噶。排名计算方法咧就会按照住咁啊学与教环境啦，占咗25%，咁啊研究量、收入同埋声誉占咗30%噶，研究嘅影响占咗30%，国际视野。大概70%啦，7.5% 啦。咁另外知识转移收入咧，都系7.5% 噶。内地有4间大学打入首10名嘅位置，咁其中内地嘅清华大学咧，自2019年开始就已经系得到冠军噶啦，相当厉害。北大同埋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连续4年排名咧，就喺第2位同埋第3位噶。港大咧就喺亚洲咧排名第4，属于咧香港排名最前嘅大学嚟噶。其余4间排名咧都系有进步噶。中大较上年咧就上升多1位，排名第6啦。科大咧就升2位，排名第7，甚至乎咧比东京嘅学府啊、日本嘅学府咧更加好啊吓。咁啊，听翻港大佢哋就讲啦，其实佢哋大学一直致力咧就为学生提供优质嘅教育，例如喺教学啊、研究、知识交流等等方面咧，都希望做得越做越好嘅。啊，透过实践港大勾画嘅未来愿景蓝图，咁啊致力成为亚洲世界级嘅大学，咁啊将会更加进一步啊，提升咧港大国际之间嘅呢个声誉嘅，加油啊！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人多多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新流。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终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建构者拿一支笔写一首歌，走好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一首作品嚟自布志伦嘅《光之道》。时间嚟到早上6:23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啦 ，Happy Friday。咁啊，希望咧同听众一齐咧揾下星期五六日啊，到底有啲乜嘢地方咧可以俾大家去到嗰度玩一玩，度一度咧？如果你想去一啲譬如室内嘅地方嘅话咧，其实都有啲推荐嘅。剪纸嘅艺术，唔知道你又啱唔啱咧？我以前咧曾经都访问过一位咧，就系剪纸嘅大叔啊，工艺嘅大叔，相当厉害。剪纸啊，既然真系出得嚟俾你访问嘅话，咁佢嘅工艺当然架势啦。轻描淡写就已经可以剪出各种嘅图案以及文字，所以相当厉害啊！我记得嗰阵时咧喺农历年嘅时候，咁佢亦都即系剪啦，可以好简单就剪咗个喜字，双喜嘅喜。所以话啦，剪纸咧的而且确咧有好多人咧会试过嘅，细个小朋友都已经试过。但你要制作出咧就系具有精湛嘅技巧，一定要深入研究先至能够做得到噶。剪纸亦都可以咧，就系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艺术嘅一种嚟嘅。嗱，咁啊，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为咗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6周年，咁啊，将会喺太古广场啦，就举办一连18日啊吓，由6月22号，即系寻日啱啱开始咗，至到7月9号嘅， 一个咧活动叫做庆回归及弘扬国粹系列之展子传情艺术展2023。咁啊，当中咧就以展子艺术作为主题噶，咁啊由展子嘅作品展览啦，俾一啲就展子工艺造成嘅打卡位啦，嗱互动游戏，去到咧就系展子嘅工作坊都有嘅，即系你睇完，哇靓、啊，打完卡之后，哇正、啊，仲有啲展子嘅游戏，咦过瘾、啊，好啦，到你自己谂住埋冷去到试下展嘅话咧，佢都有个工作坊俾你。所以就话啦，呢啲就大人细路咧都啱玩啦，咁啊，你想净系去影相嘅又得，你想去嗰度玩埋嘅，佢都一样可以俾得到你。嗱，虽然咧就系传统艺术嘅展览，咁但系今次演绎嘅方式十分之贴地啊，唔单止邀请咗国际知名嘅展子艺术家咧，咁啊嚟到展出佢嘅作品啦，咁啊同一时间更加将展子嘅作品做成巨型嘅走马灯，咁啊以现代艺术科技咧。咁投影喺呢个艺术装置上面噶，咁等大家欣赏呢啲艺术装置嘅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咧就系打下卡。咁佢有一个咧就叫做互动嘅活动区域嘅，俾大家即系一家大细，你话亲子乐嘅咁啊啱啦，可以等小朋友都发挥自己嘅创意，咁啊令到即系教咗基本嘅技巧之后啦，咁就可以咧就系试一试自己啊创作一啲自己嘅展子艺术工艺。咁啊，俾你设计得咧，当然可以俾你带走啦。嗱，互动嘅环节入边咧，亦都有都几多十六幅嘅大师嘅剪纸作品，可以俾你近距离睇到，即系一啲你哇！我自己望翻啲图片咧，都觉得系啊，系相当之犀利。呢啲位置拍住拖去就真系一流啦。老实讲，望到啲作品系惊叹嘅。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深刻骨刻狠一次，倾动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没有，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 钟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 Jenny 单恋这件小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警区重案组正系跟进调查大榄联安新村一名男子胸口中刀死亡嘅事件。警方表示，昨晚十点几接获一名39岁女子报案，话佢嘅45岁丈夫胸口有刀伤。警员到场发现男事主倒卧喺一间村屋嘅房间内。救护员在现场证实男事主死亡，人员在现场检获一把长大约15厘米的生果刀，怀疑同案件有关，而现场并没有检获遗书。男事主的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报案的女子事后被警方带返警署调查，案件原本列为有人晕倒，之后改列为尸体发现案处理。五名少年日前在大埔广福村遇袭，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三名怀疑涉案的男子。案发在星期日深夜，五名年龄介乎12至17岁的少年在广福村广礼楼对开，被大约10名男子以手和木棍袭击受伤，凶徒之后乘坐一架私家车逃离现场。大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大埔拘捕一名35岁本地男子，今日凌晨再在大埔和将军澳拘捕两名分别29和23岁的本地男子，三人涉嫌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北大西洋失踪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证实已经内爆解体，潜水器上的5人相信无人生还。主导搜救工作的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490米的海床发现5件不同的主要残骸，包括潜水器的尾部，指出有关残骸符合潜水器发生内爆解体的情况，又指目前难以断定内爆解体是几时发生，指出在水下升纳仪器并未侦测到任何的灾难性事件。安排观光行程的探险公司海洋之门表示，船上5人相信全部罹难，形容他们是真正的探险家，拥有独特的冒险精神以及对探索和保护世界海洋的热情。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言的时候，敦促日本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正视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中方代表批评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义务，并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没有遵循善意协商原则，一再试图误导国际社会，以处理水掩盖核污染水排海的不确定风险。如果核污染水真如日方所声称的咁安全，日方就应该选择在国内处置，而不是向环太平洋国家转嫁风险。中方代表强调，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关乎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各国人民健康权，这样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日方必须正视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声音和国际社会合理关切，以公开透明和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佢哋积极乐观嘅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嘅独特性，发掘佢哋嘅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各位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好，我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香港电台的节目又有趣又有资讯性，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六问责。啱今年是香港电台的95周年，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CIBS 人人广播， 除了听和唱，诗歌还可以拿来讲的。 声乐传奇， 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我们可以透过潘霍华在集中营写给未婚妻玛利亚的诗歌，来透视一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内心世界。 CIBS 节目《声乐传奇》，诗歌背后的励志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继续有白元老小白喺度，啊出边29度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睇到篇报道，咁啊其实咧就讲翻啦，内地好多唔同嘅网红啦，咁啊嚟到香港旅游咯噃，咁啊打卡啦，又稳定好多资料去到朝圣啦，咁我哋欢迎嘅。咁但系佢哋就话到啦，香港咧都有啲地方话就话系景点值得去，咁但系发现咧，呢啲嘅地方好似咧就冇佢哋想象之中咁值得去，咁啊当中包括啲乜嘢咧？呢啲咧就真系要做翻个大平反啊！咁啊，例如咧，佢哋亦都有提到金紫荆广场。金紫荆广场啊，作为一个嘅地标，咁啊，梗系要去啦。而且适时嘅时候，更加会有一啲，譬如升旗仪式啊，附近咧亦都系喺呢度有码头啦。作为一个地方，即系譬如唔同地区，咁你亦都会揾下佢嘅地标噶。咁啲地标你唔可以话喂，全部都系商场喺附近嘅，系一个庄严嘅地方，系一个标志性嘅地方。咁我觉得呢个咧，梗系绝对要平反啦。另外庙街咯，咁我哋就话到认为庙街咧就讲唔上系夜市，嗱环境比较杂乱，咁啊摊档啊数目很少，佢咁讲。咁啊，亦都比較上窄嘅。咁我又覺得其實廟街個賣點就係呢啲啦。你點能夠話廟街個賣點又唔係窄呢？咁如果太闊嘅話，咁不如去商場啦。好啦，深水埗，今日佢哋亦都有人比喻深水埗咧，就係深圳嘅城中村。咁啊，街區嘅環境比較老同埋雜亂嘅建築嘅。虽然深水埗咧就比较上容易入手一啲嘅电子产品，咁啊，但系咧就对非本土人士或者新手咧就可能有被骗嘅风险。嗱，我哋去到唔同地方旅游嘅时候咧，都有呢啲被骗嘅风险，就算本地人其实都系一样噶。深水埗咧，我自己喺中学时期都系该区 读书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咧，佢哋认为街区啊老化杂乱嘅建筑，其实呢个正值咧就系深水埗嘅特色。有唔少外国嘅，例如知名摄影师亦都会嚟到香港，甚至乎走访深水埗区啦，去到影出一啲啊具有香港当其时年代嘅风味啊。而且你话街边嘅摊档、电子产品或者一系列嘅商店咧，其实都形成咗一种特别香港独特嘅文化社区。如果你话深水埗区嘅一啲嘅，譬如档摊冇咗嘅，大家肯定系会挂住佢哋。啊，金鱼街都视为宠物一条街嘅，咁啊，但系佢哋就话到金鱼街咧就冇几多档金鱼。啊，虽然网上出现金鱼街咧打卡嘅叫照片啦，特别网红拍嗰啲咧就好靓、哦。咁但系强调金鱼街嘅金鱼店入边咧，咁啊就唔可以影相嘅。咁呢个影唔影相咧，亦都要问一问翻呢一个嘅铺头嘅相关人士啦。咁我哋去到外国，如果要影相嘅，你人哋唔知道你啲相点用嘅，咁又有 copyright 嘅呢个世界，咁梗系唔可以乱咁影啦。咁但系你话金鱼街咧，由以前到而家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有好多金鱼，同埋又有宠物嘅，即系唔同宠物嘅，好多识得揾嘅话，上埋楼嘅话，你会见到更加多样式嘅宠物嘅，所以我觉得咧，金鱼街个名咧一直以嚟都系冇讲错噶，咁亦都系一个标志性嘅街道嚟嘅，咁啊梗系讲唔上改错名。你要影相嘅，咁你问清楚店入边嘅店员嘅话咧，其实好多时佢哋都会 welcome 嘅。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一分嘅早上，咁啊先望望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9度，相对湿度88%。嚟到咧就系晨光百科啦。咁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好注重干净卫生嘅人嚟嘅。咁除咗会有酒精消毒液之外啦，我更加喜欢嘅咧就会有一支嘅好细支嘅碱液旁身，即系用完咧就会自己 feel 翻嘅，自己装翻嘅。咁我就觉得咧，即系用碱液洗手，洗完之后就比用酒精搓手液个感觉咧就舒服得多啦，又唔会话咁干燥啦，亦都即系感觉上系更加干净啊吓。除了消毒之外咧，干净被水洗过的感觉咧，我都是喜欢啲嘅。但你有冇谂过，其实肥皂即系番碱啊，系点解可以咧就清洁到我哋嘅表面嘅污垢呢？其实咧，番碱入边含有一种叫做界面活性剂嘅物质噶，呢一种嘅物质咧就具有亲油基，咁啊容易同油结合嘅部分，咁啊呢啲咧都系好重要嘅元素嚟噶。沾附咗水同埋衣服上面嘅污垢咧，多数啊，都系啲油分嚟嘅。咁所以啦，用肥皂去到洗嘢嘅时间啦，呢啲界面活性剂咁啊嘅亲油基就会同呢啲油咧就结合。好啦，喺我哋显微镜底下就会见到，哇！佢哋 fusion 啦，佢哋合体啦，佢哋更加会将啲油啊包起上嚟。咁啊，亲水机同埋呢啲叫水咧结合，并且咧就带住佢浮起。嗱，呢个现象咧，大朗啲嚟讲就即系话，譬如当你只手沾污咗啲，例如你攞住只手食只油鸡，好啦，食完之后啲油黐咗只手啦，你用番碱啊，豉油鸡好啲，豉油鸡，咁你就用番碱洗只手啦。当你一洗完之后咧，你冲水啦。当你一冲水嘅时候咧，如果你锁住咗个星盘上面嘅水分，你就会见到咧，其实啲油分带住咗嗰啲豉油鸡嗰啲渍咧，嗰啲豉油咧带住佢走噶，即啲油分咧包住咗佢哋，一个一个一个好细好细咁样就带住咗佢走，所以就咁睇落去咧，就似冲走咗啲污糟嘢啦。 番碱咧系由氢氧化钠同埋油等等嘅材料混合制成嘅，呢、這个时间就会形成咗一种叫做脂肪酸，咁亦都系用呢一种嘅酸同埋呢一种嘅方式咧，去到带走啊呢啲嘅污垢嘅。所以当我哋咧去到用番碱洗手嘅时候咧，个感觉咧有阵时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咦、哎、好似特别干咁样，系嘅。有阵时如果你用啲即系强力啲嘅番碱咧，洗完之后会有干燥嘅感觉。咁我自己咧，如果觉得太干燥，咁你咪搽翻少少 cream 咯。所以我都会选择继续用呢一个嘅方式咧，去到清洁自己双手，尽量避免咧就可以唔使净系搽酒精消毒液咯。有好多方法俾自己选择噶嘛。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家放弃，哦，转过阵地讨生活，只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干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扎铺。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事我正讨。望尽头的表情，就此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一粒把剩一首歌天都曾经。Oh。 作品嚟到早上嘅6:48，佢系 J 风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邀请到啊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喺度啦。早晨 ，Sunny。 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早晨。 香港行山咧，咁啊开心嘅，咁啊通常啲地咧就有几只嘅。石屎地啦， 哇！几惊你搭嗰啲草地啦、沙地啦， 我都想讲石屎地啦、草地啦、沙地、泥地啦。咁但系咧，其实亦都有唔少嘅路段咧系有石头嘅，嗰啲石地嚟嘅。 咁香港都係山都算多㗎喎。 多。 係咪比外國嚟講真係係啦算好多唔同嘅山種喺度。 係冇錯。 咁但係如果你話石嘅話我呢就其實就唔係好識分嘅啫。因為我見行山嘅朋友我哋講山界嘛。行山又好或者新年常都好耍家嘅一樣嘢就係攀石啊。咁我諗對石嗰個研究呢就一定係要更加精準先得啦。即係起碼嗰個石你望到落去佢揼唔揼得入去呢揼咗入去會唔會甩咧？咁定原來嗰個唔係石，係泥嚟嘅。你望你望下地下，有啲位你以為石頭咩？但原來嗰啲可能係啲泥嚟嘅。係啊，咁石頭方面其實喺香港有冇話有啲咩作用啊？行山上面有冇嘢要注意啊？如果你攀岩攀石嘅時候，有啲咩嗱？首先講下香港嗰啲岩啊、石啊，係咪岩啊？叫做 岩啊，岩啊， 係啦、 我要先戴頭盔先。 点样咧？ 你又摆我上台，我唔系好耍家攀岩嘅。 吓、啊，你唔系咩？ 即系我识攀岩耍家嘅好多高手嘅，咪一阵高手封烟入嚟就嚼我啦。唔系，即系我有条友玩开，又中意玩啫。 哦，又会开下班咁样教下人啫。 你讲耍家就即系又摆咗我上台，转个头咧就系咯。 哦，好， 太多敵人啦，唔好 明白明白，好嘅。咁嗰石頭方面咧，係石啊定係岩啊？其實有咩分別嘅咧？ 係，其實岩咧，香港就如果我哋平時行開山咧，大部分都係花崗岩同埋火成岩。 花崗岩成日聽喎，咩花崗岩、大理石係朋友嚟噶嘛？ 係 friend 嚟嘅，全部都係 friend 嚟嘅， 係嘛？ 不過頭先你講話攀岩咧，你即係唔知佢係泥定係石，你哋望到嘅。反而我哋會即係嗰嚿石係咪鬆啊？即係伸手係摸，其實嗱呢、這個唔係淨係攀岩，咁但係好多行友咧都會自己行下山，有時候啲地方有一兩嚿石你可以扶住上噶嘛。咁嗰啲我哋要即係要醒目啊。如果我哋以前我哋要放 nuts 啊，即係啲叫做石子啦， 食嗰啲人 nuts 啊， 係冇錯，一粒粒好似圓嗰啲咁樣就放落去，就條 wire 走出嚟嘅，跟住就鎖，跟住就扣落去就做個安全嘅支點嘅。 喂，又學咗即係叫 nuts。 我下次我攞扎架山區嚟，等你又再玩一下。其實有啲個 cam 咧，就係咁樣，好似兩隻手，好似個一收埋就縮埋，一放開就彈開，撐住部門嗰啲叫做嗰啲叫做 friends， 係 即係你老友，係啦，因為你靠佢嘛。 哦，啲名咁得意嘅，原來嗰啲 啊，咁當然而家真係全部都會用叫機械嗰啲叫 cam 啦，咁但係就。我哋就傳統啲，我中意嗌佢 friend， 係啦，喂，攞到個 friend 嚟，我話咩 friend 啊？有分號數嘅，用嚟就伸落啲石罅度，就放開個 wire 個掣咧，佢會彈開，就撐住埲石長條罅嘅。 哦， 係一個 friend。 咁我算係你幾多好嘅朋友咧？ 哦，你呢啲唔入流啦，已經唔係朋友嘅層次啊，係知己啊。 咁嚴重 嗰啲，哇！冇你邊有我坐喺度咁良心開到咪啊？ 講到咁樣，喂，講翻嗰個大理石個 friend 花崗岩先。 花崗岩，哇，好嘢，記得啊，真係冇錯。 記得。 因為對香港行，譬如行緊獅子山啦、 啊， 去到馬鞍山嗰扎，全部都係花崗岩。 哦。好硬喎、啊，花崗岩 係硬 嘅。我記得以前咧，真係叫做港英時期嘅香港，佢哋有好多嘅建築物咧，都係喺翻香港呢度採嗰啲岩石，佢度喺港島嗰度起建築物嘅。 嗰度有嘅， 係啦， 係冇錯冇錯。咁就我哋平時西貢半島行得多嗰邊咧，就火城行多。 嚇、啊、火哦，係啊，嗰邊就啲火石都好犀利啊！你見即以前唔知二億年前啊。二億年前就係、是、 火山就爆出嚟啦，咁跟住就形成咗個火成岩，佢啲六角柱就咁嘅。 嚇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咪火山爆出嚟啦，咁咪流出來 火石岩嗰啲叫做 火成岩，咁咪就 岩硬度㗎嗰啲高㗎係嘛？ 我上次試過攞個頭冚落去都好硬，石頭點會唔硬啊？小白你又擺我上台，不過就海岸邊嗰啲咧就會因為風化，即係大自然嘅威力好勁，即係鬼斧神工啊！嗰啲即係啲鬼手咧，都咪度出嚟嘅。香港嗰啲好靚嘅石啊，咩、豬仔石啊、獅子山都係咁樣嘅。好啊，咁所以我哋攀岩又好，或者大家去行山去掹嗰啲石都好啦、有幾樣嘢留意翻嘅，有冇青苔？ 青苔哦，哇！青苔好跣啊，青苔。 係點解有青苔咧？就因為有水。 蜘蛛俠都跌落嚟，話俾你聽有青苔嘅話。 蜘蛛俠係我話答你嚇，係啊，咁啊，真係哇你。剛才對稿都冇蜘蛛俠嘅，你又係咁啊！上幾次都講個名，你又話啊唔會爆稿噶啦，跟住去噶啦咁樣，轉頭又扇我一鑊嚇。好啦，我都係繼續講埋落去先嚇。 青苔，青苔。 咁因為有雨水，咁佢就喺石罅裏邊滲水出嚟嘅。即係其實啲石 啲水咧，由山上面一路滲落嚟，會經過石罅啦，有啲會聚咗嘅，有啲暗角位咧就會開始滑潺潺啊，有青苔啊，咁大家伸手摸佢嘅時候咧，小心啲，會跣手嘅。我哋成日都講叫 hand hold 啊，即係有冇手位啊？ 哇！ 乜嘢啊？ 又拋書包啦 ，hand hold，hand hold 係啦，咁啊，即係有 hand 就有 foot 啦，咁啊 foot hold 啦， 咁樣嘅，我真係有噶， 係即係攀岩嘅時候佢都有啲喂 head hold 有冇啊？有个位摄喺个头嗰度，攞个位，攞个重心。 有 body jam 就有 body jam， 即系成个人一个身摄落去，用个身体去顶住佢。 系， 即系我哋以前中国功夫叫做壁虎功嗰啲就有啦，系啦系啦。 我细个晓啊，壁虎功 系你 随住个体重增加之后已经逼唔到你噶。 系，我哋又去爬下石啊，搵日同你爬石，跟住带你去一个位，就真系可以逼两下嘅。 吓， 系啊，即系。我发觉大髀粗系着数啲嘅， 系咩？ 系一个大髀 jam 落去咧，捽下捽下捽下咁捽上，好玩个位。 哦， 嗰位好玩嘅，嗰位正嘅， 呢个过人，好， 呢个 body jam 嘅位置。啊，继续讲埋先吓。咁有 hand hold， 梗系有 foot hold 啦。咁 foot hold 就系譬如我哋行间啦，或者行一啲即系有石嘅地方，最紧要个脚位要踏实咗先。因为手咧只系纯粹做平衡嘅。 啱，同做人一样啊，踏实先。 系好要踏实佢啊！ 系啦， 系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 系啦，唔系就恨错难翻。 系同埋一啲表面上就好温阵，但系会松嗰啲咧。咁我哋通常会，譬如玩攀岩前， 同某啲朋友又一样，表面上好温阵，好表走埋音，表面上好温阵， 系， 但系其实一踏落去就松。 冇啊！我识咗个姓白嗰个咧，好稳阵，我都唔知咩叫松嚟噶，好差。咁我哋会试咯，譬如放啲卷 nuts 啊，或者放一啲即系安全石落去咧，会敲敲嚿石先。 嗯， 即系好似有啲回音啊、中空声嗰啲咧，即系唔稳阵。 分到嘅，你哋分 到。你敲落去其实嘅实声同 点解唔直接攞手指敲啫？敲门咁敲得唔得？ 系都，但系我攞个金属好似好啲，你先。 我系专业专业啊。 因为我哋仲有一条叫 key 咧，即系嗰啲，譬如摄一粒入去勾翻出嚟啊嘛，就会攞嗰条铁嗰条 key 咧，哼哼佢，听到咔咔咔咔，咦实噶，佢砰砰砰，即系有松声音嗰啲咧，咁我哋就小心啦，嗰嚿嘢可能本身你表面上见到佢得一嚿，系后面连住个土地，但系得嗰嚿嘅啫，或者本身有裂纹，咁你哼落去嘅时候咧，个声音就真系好空洞嘅，砰砰砰砰砰咁样。就唔係我哋嗰啲實在嗰啲叭叭叭咁樣聲嘅，咁、 哦、 你哼落砰砰砰就啊小心啦， 係啦， 有時候搖得喐嘅，好似啲即係魚齒咁樣嘅、 哦。其實好似行山都一樣啦，有啲石頭咧，山到你踩落嘅時候，哎呀個人都搖一搖，因為嚿石頭原來浮嘅， 佢本身擺到喺度啫嘛，即係譬如山路都係我哋啲漁護處朋友好辛苦逐個擺落去嘅，咁因為雨水沖刷啦，咁下邊啲泥都會走咗噶嘛。咁有時候佢哋會用啲，其實好得意，佢哋好叻噶，即係用啲英泥啦，但係英泥係撈黃色嘅英泥，即係泥黃色嘅，你唔會見到無端端係灰色嘅。 係啊係啊， 哇，好細心啊！即係望落啲顏色咧，都同好大自然 earth tone 咁樣，即係冇得輸。喂，講翻先，因為大雨沖刷咧，咁所以嚿石就會鬆啊。我哋行山又好咩都好，通常就唔好搭嗰啲鬆嗰啲石， 好易拗柴㗎嗰個。 係啊，或者我哋又會行過踩嗰嚿石鬆鬆地，就記住通知後邊隊友。喂，有嘅石松啊，咁样咁啊，通知后边咯。咁就上次有同学仔夹我啦，成地都系石啦，边嚿啊？咁样 哇，大胆 啊，唔系咁 搵人拖嘅差 唔得，咁啊，即系我哋啲记仇啊，留翻之后再记啦，系咪先？咁佢讲得啱嘅，所以我哋会形容翻，或者企企喂呢一嚿啊，指一指咁样会好啲。尤其是过小间仔啊，即系啲少少流水嗰啲咧，佢中间啲石可能啲上一手啲师兄好心。就放幾嚿落去，等大家就冇濕腳。咁嗰啲其實就有時候都會搖同埋咬柴，會跣親嘅。咁但係就當然唔係話放嗰個唔啱啦。咁佢即係好心想 可能風化令到佢鬆啫， 或者放得唔好啦，即係或者會河流沖刷啦。咁好似呢幾日咁樣落大雨，咁啊沖完嗰啲水就哇不得了。就上幾個禮拜我見到大自然嘅魔力，唔係威力啊，唔魔力，威力。啲落完雨之後咧，嗰啲石邊啲石全部沖散曬。咁所以大雨之後咧，提翻大家啦，就真係除咗要治水之外，就唔好。喂，你笑下啦，大佬，我講個大雨治水，你完全唔俾反應咁樣，我好難落台。 係嘅，係嘅，即係除咗大雨治水之外，就係嗰啲路咧係辛苦，同埋即係成日有個 terms 叫踩牛油嘛。通常咧，如果你冇翻幾日暴曬啊，係真係嘅，要暴曬， 係啊， 曬翻個山去乾咗嘅話咧， 我諗喺一條山徑上面，佢著咗大概都仲有三分一咧，係會有幾多濕嘅路喺度嘅。 但係濕都 OK 嘅，就唔係去到落完雨嘅時候啲瀑布咁樣。 嗯，啊，嗰啲瀑布都 嗰啲就太危險啦，因為你唔知幾時會水漲。 係。 尤其是行山间啊，行山边，行山边有冇有啲有啲泥波啊？ 嗯， 佢因为突然间冲刷呢嚿石就会松啊，抛落嚟，咁你唔知嘅、 所以就要留翻啦。今日时间差唔多，留翻下一次讲。如果真系行下山，落雨山洪暴发嘅时候，有啲咩办法？有冇啲坐喺度等人救啊？定系有啲其实喂，我应该点样向高行啊？定系向低走咧？咁样咁要揾阿 Sunny 上再 问 问 先。下个礼拜讲。 唔该晒 Sunny，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先睇一睇。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个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啊，姑又翻咗嚟啦，早晨啊姑。 早晨啊，小白我翻嚟啦。 系啊，翻嚟啦啊，星期一、星期五啊，见得到你啦、嗯，开心嘅， 开心嘅、 啊，见到阿姑同 Didi 都开心嘅， 开心。 好啦，咁啊， 任何同事都开心。 系、啊，任何同事都开心， 唔系净系得我哋翻。 系嘅，系嘅，系嘅。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消息呢？ 我首先要提翻大家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红梅谷路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慢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咁封路情况，观塘嘅丽业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返牛头角道近住红桃道嘅慢线，以及系红桃道近住丽业街一段快线封闭。另外是预告青屿干线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由早上的十点去到下午的四点钟，青屿干线去机场介乎马湾高架桥至吸水门大桥之间部分的慢线都需要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啦。 嗯，咁啊，头先就第一个就提到就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咁、那个位置近住红梅谷道嘅时候，其实我翻嚟嘅时候五点几咧都已经见到有个交通意外噶啦、嗯，即系轻型客货车嘅交通意外，唔知系咪就系嗰个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啊啊啊，如果就系、是。嗰單嘅話，咁就希望佢快啲，即係第一就人冇事啦，希望就係另外就快啲處理翻個現場嘅情況，因為而家都七點幾啊， 係啊， 車咧就會越嚟越多啦，咁樣。 同埋我哋頭先立眼睇到好似見到有架拖車喺度嘅，咁、嗯、相信應該盡快會搞翻掂噶啦。 嗯，咁希望盡快處理翻啦嚇。好，咁另外有啲咩提醒我哋呢？ 你琴日做过啲咩啊？端午节？ 琴日去咗翻工。 我知。 我哋又知咩？ 咁晨光都要做嘅。 哦，系啊！晨光之后我都有翻工，跟住就其他工作咁样咯。 冇去做咩应节嘢？ 琴日，所以我就之前嘅时间做咗啲应节嘢啦。 哦，即系琴日已经，即系之前已经做咗节。 所谓嘅应节咧，就系食粽咯。 食粽哦。 食粽咧，咁啊，当然就有几款唔同种啦。有啲系鸡嘅，有啲咧就绿豆粽，有啲咧就系咸肉粽咁样。不过今年咧都以前咧就会谂下啊，会唔会都叫做一家人分咗一只嗰啲高级嗰啲 贵啲有只鲍鱼咁样系嘛？ 啲贵价种咧，咁今年就冇特别呢、這个，甚至想食翻啲普通啲传统，好似咁样其实都舒服，佢感觉上又足够啦， 冇咁大压力啊嘛。今年食咗一只贵嘅，下年食再贵啲， 好大只啊！同埋有阵时呢种真系一家人食咧，四个都哇，都仲有剩嘅， 漏嘅啲馅都 系啊， 皮鲍鱼系难啲消化。 同埋咧，同我哋嘅即系营养师做访问做得多咧， 有啲内疚， 个人真系会注重健康嘅。 冇游龙舟水， 冇游龙舟水，你有冇游龙舟水啊？ 我冇游龙舟水，我喺 gym 度爬艇算唔算 啊？哦，咁啊， 算唔算爬龙舟？ 你喺端午节嗰度咧就爬咗龙舟干水， 系干水， 龙舟嘅干水，咁都几应节啦。嗱，粽你都有食啊，系嘛？ 冇啊，冇啊，冇。 点解唔食粽啊？ 哦， 你冇啊？ 冇啊， 我俾几只你啦，你做啲讲啊嘛， 唔使客气啦。我屋企人唔系好食得啊， 系咩？ 肠胃麻麻。 咁你自己咧？ 小食 哦，小食啊， 系啊， 哦，好，咁、 啊、 其他叫做节日嘅时候，又俾翻啲相应食品你吓， 唔使客气啦， 啊又唔使咩， 等你 好 过 节啊嘛，潮人唔使过节啊， 都要、 哦，你真系啊， 就系过啲潮啲嘅节日， 系咁啊，端午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过得开心嘅，啲粽咧食剩咗嘅话咧，啊，千祈唔好浪费啊，有好多方法咧可以继续处理啲粽嘅， 譬如话派俾同事咁样咯， 派俾同事啦，派俾阿姑啦，又或者有其他方法咧去到烹调嗰啲。种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嗯， 系啦， 系啊，咁啊就讲啲都系讲啲开心嘢啦，大家都 holiday mood 啦。 系啊， 系啊，咁原来咧港铁咧有个艺术舞台，咁啊重新启动翻嘅。咁、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咧。已经是会每个星期五的黄昏六点至六点九在香港中环站的行人隧道即是走过香港站。 记得哪里角落头位那里嘛。 是啦、很高楼底那里。跟着呢就会有一个艺术舞台给大家表演翻。上个礼拜首次表演就是香港共融乐团。是一个志在为残疾人士去提供一些展示他们音乐啊艺术才华的一个平台。上个礼拜就唱了月亮代表我的衫。 哦 哦，系咁嚟紧咧，陆续咧都会每个星期五咧喺呢一个行人隧道入边咧，都系会有唔同嘅艺术团体去做表演嘅。咁咧就上个礼拜咧就提供咗一个相见共融嘅一个信息俾大家啦。咁其实每几个月咧都会有唔同嘅主题， 会转嘅， 会转。 但系而家系个个礼拜都有噶，系嘛？ 是啦，个个礼拜都，个星期五啦，咁即系 黄昏左右啦， 今日啦， 系啦，系啦， 大家收工嘅时候可以行过去睇。 其实舒服噶，即系嗰个位，我觉得如果有啲艺术啊，本身嗰个位都多咗啲 artwork 喺度嘅，系啦。咁如果你话再多啲，即系可以望得到 visual， 有得听到嘅一啲艺术作品，再用人去到演绎嘅话咧，你喺咁繁忙嘅城市入边系会舒服嘅， 同埋都唔受天气影响啦，又有瓦遮头，又有冷气，又成。 系啦，咁啊热嘅话，你想留喺个站入边耐少少，你可以行嘅时候，企喺度睇一阵咯。 系啦，好过上面个商场行嘅，有啲艺术气息喺度嘅。 系啊，咁嚟紧佢仲除咗又头先讲过嘅共融乐团之外，系咪仲有其他主题啊？ 暂时咧，我哋已知咧就系六至八月咧个主题就系绽放年青力量，感受绿色美学。 系。 咁然后九至十一月咧就系街头音乐奇乐。共融，即其实都是志在咧，系即宣扬翻呢个 港铁站入边 busking 啊 ，busking 啊， 系啊， 系啊，咁咧就会即系宣扬翻呢个唔同嘅一啲共融啊、大爱嘅信息俾大家。 依几好喺咁繁忙嘅车站入边，仍然可以有大爱， 系啦， 互相照顾，互相欣赏音乐，感受得到艺术带俾大家嘅快乐。 同埋每个星期五啊嘛，星期五大家都即系收工， 系啊， 收工放松心情。 系啦，佢就先帮你打响头炮。 系啦，喺你收工翻屋企嘅途中 已经 relax 咗先， 冇错， 跟住先至搭佢嗰程车， 或者 行过都得， 或者可能系过隔篱搭机场快线， 都得 行。 仲开心喎、啊、呢、這个， 真系上机之前已经 未出 发 先兴奋啊！又呢句，好啊好啊，咁大家咧留意多啲呢啲艺术咧，咁啊喺港铁站内都可以为我哋带嚟一点嘅快乐噶吓。 慢脚步， 好，唔该晒阿高。天气方面，今日朝头早要揾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啊！喂，出边有冇话大唔大雨啊？晒唔晒啊？炎热啊？大唔大风啊？咁样吓。 小白今日阴阴天、啊，好似咧沤落雨，沤落雨咁样啊吓！依家广播道嘅上空咧已经有一大嚿嘅乌云喺度啦，咁啊，唔知落完雨会唔会有机会咧雨过天青啊？嗱，呢个就唔知道啊吓，不过咧。建議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譬如你喺九龍中部啊，或者九龍東嗰啲咧，帶翻把遮咧就可以擋一擋啦。嗱，此刻嚟講嘅啫，你都知道啦。依家香港咧進入夏天咧、啊，就可能落一陣雨之後咧，就突然間，哎又出翻個太陽， 係啊， 曬得好緊要啊，咁樣。咁啊，琴日咧端午節啊，好多朋友都遊龍舟水啦、啊，咁啊去沙灘嗰度玩玩水啊，堆堆沙咁樣。琴日啦。基本上都是天公做美的啦。 正啊，蓝天我记得昨天的蓝天都好靓啊。 是啊，是正啊，咁样。咁希望即是昨天就把握了一家大小去玩啊，一个叫做香港沙滩日啦。你都知道端午节呢，其实你睇返好多社交平台呢，大家铺得最多是粽的相啦，龙舟的相啦，同埋就是去沙滩的相咯。 是啊是啊，咁就正啊，是啊。你自己都有过节㗎嘛，昨天是吧？ 有，咁食下粽啦，开开心心。琴日 Vicky 又俾一隻粽我哋呢， 喎、哦。 俾水嘅时候食咗少少龙舟粽㗎嘛。而且即係网络上面见到啲网红都黏晒啲泳衣相出嚟，都系开心㗎。咪解下暑啊！大家眼睛食下冰淇淋都系开心。好，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又有雷暴㗎喎，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咁呢排啲天气都系咁㗎啦，正如头先阿 O 所讲啦，可能突然间雷暴，不过呢你俾佢撒一阵雨之后呢啊真係又放晴啦。最高嘅气温大概会32度嘅，咁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咯，未来两三日呢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咁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咁至于你话望翻九天天气预报嗰度啦，咁啊喺嚟紧嘅时间啦，星期六咧即系明天咧，降雨量咧都比开始提高啦吓。咁啊星期日咧，咁啊又会太阳伯伯又开始咧又出翻嚟打下工，做翻少少嘢先啦。但系值得留意嘅咧就系下个星期二、三、四、五啦。二、三、四、五咧，咁啊太阳伯伯就都喺度嘅，不过咧就稍为咧就休息下，主要咧都系因为有啲雨水咧就遮住咗个天。其中星期三的时间暂时预测那个的降雨量都会比较上是偏高的，到时又会再提一提大家的，最重要就是今个礼拜六日大家仍然有啲 holiday mood 嘅時間啦，咁好好地把握呢啲時間，咁好好地同屋企人咧就過下，約下啲 friend 啊，玩下，享受下，感受下啦嚇。好早上嘅時間啦，咁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嘅朝頭早有周樹佳佳哥喺度。 晨光大學。 早晨，佳哥，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嘅，你好嘛，佳哥？ 系早晨，大哥，系。 寻日啦，公众假期啦，端午节啦，但系都讲翻，其实香港嘅端午节嘅民间风俗传统咧，其实有啲咩我哋真系可以又留意一下咁样嘅咧？ 嗱，咁啊，端午节正嘅，梗系爬龙舟啦。 咁梗系啦，梗系啦。 但系其实咧就民间啊，特别系香港嘅水上人社会咧。佢就贺端午咧，佢即系有句说话嘅，叫端午大过年啊。 系咩？端午大过 年？紧要过年噶。 我反而我真系孤陋寡闻啦，我冇听过添。 哦，你住咩嘛？你住喺沙，你系住喺乡村啊嘛？唔系 咯， 唔系住喺嗰啲咩啊嘛？渔村啊嘛。 系啊，我啊听过冬大过年，我哋又听过啦。原来端午大过年。 端午大过年啊，我哋好紧张啊，所以全部唔开工噶啦。嗱，咁其實咧喺端午節之前咧，嗰啲水上人咧，其實已經開始做一啲部署噶啦。 係包粽，我都有包粽，係咪包粽？ 係，淨係識食包粽固然啦，緊要啦。但其實咧，佢哋咧，譬如話佢哋爬龍舟噶嘛。好啦，咁如果嗰啲龍舟會，佢哋咧啲龍舟舊啦，咁啊要揾只新嘅龍舟嚟噶。 係啊係啊。 咁咧喺 端午节前一个礼拜到咧，佢、哋就应该要开始就做一啲咩，就事前准备啦。固然系要执下啲龙舟啊，整下佢啦。如果有新龙舟运来香港咧，咁、就要揾师傅开光啦。 哦，即系旧嘅龙舟咧，我咁估啦，系咪即系攞啲刨木机嗰啲刨下佢啊？系咪木架而家仲系？ 佢唔使刨嘅，就主要咧，即系而家佢哋啲龙舟咧，就有晒嗰啲叫做佢叫龙舟啊。 龙舟啊， 系啊，佢个泊龙船嘅地方就叫龙舟， 系 啦，咁你知啦，爬龙舟每年就爬系一段呢个农历五月嘅前后几日嘅啫嘛， 系啊， 大部分日子都系泊，都系将个龙舟摆在龙舟嗰度噶嘛， 哦， 咁佢咪要拎出嚟，咁咧就抹干佢，咁仲要搓下水噶嘛， 系洗下佢啊，咁样可能有啲蜘蛛网， 系啦，咁但系呢啲即系整靓佢啦咁样啦，好啦。但系如果嗰只舟已经系落旧噶啦，需要送走噶啦。 系 啊，咁啊，咁啊要订只新嘢落嚟，咁啊要做开光咯。 咁如果送走佢嘅话咧，佳哥使唔使话呢啲送龙舟仪式咁样噶？ 佢有噶，有啲咁嘅仪式噶。 哦， 不过我哋好少话跟嘅呢啲仪式嘅。 明白， 系反而开光咧就会睇过下咁样啦。 咁啊开光啦，咁有啲咩都系揾个师傅过嚟咁样。 揾个林博先生帮我点下精，洒下圣洒啲符水啊，跟住喂个压下青咁样咯。 哇，仲要喂个压青添，犀利喎！ 啊，龙鸡要压青，所以龙每个龙头都要咬住嗰啲好新鲜嘅草噶嘛。咁要喂个压青，我爬一爬佢啊咁样咯。咁跟住咧就附近如果有边一间庙宇系嗰个湾头嘅保护神嘅话咧，即系佢哋嗰啲渔民认为系嘅咧，咁就会爬只龙舟走去拜下神咯。 哦，爬个龙舟去嗰度系，即系上下香啊，仲有啲传统风俗嘅。 咁啊，爬龙舟拜神咧，就唔系好似狮子咁拜神噶嘛。即系你冇只狮咁喺个门口度嘅，即系里边鞠躬啊，叩三下响头，跪喺度咁得啦，系咪啊？ 系啊。 龙舟唔跪得噶。 系咯， 龙舟咁点咧？咁啊，向前向后褪咯。 哦，即系嗱，撑向前， 系 撑向后， 系啊， 又撑向前， 撑向后咁褪三嘢咁样咯。 哦，哇，几有趣喎、啊、呢、這个，咁都系 咁样就即系向嗰、那个佢哋认为嗰个保护神咧，就有叩手啦，即系咁嘅意思。 系咁啊，鼓手咧，需唔需要就系喺佢呢个时候就 佢向前咧，就系擂鼓咯。 系 咁 除咗个鼓手系控制佢向前向后之外啦，即系俾息牛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进行一啲特别嘅文化仪式嘅时候，譬如想代表鞠躬嘅，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拍子又摆埋入去噶？ 咪擂鼓咯，即系打个鼓，要密集咁打。 哦， 向前行嗰阵时候咁样，好啦，擂鼓完啦，慢慢褪咧咁样，咁又唔使擂鼓啦，咁样，即系慢慢嘅正常嘅鼓声咁就得啦。或者唔打住，等佢褪咗之后，冲过下先再嚟擂鼓咁样咯。 系咁啊，开光完之后，咁啊龙舟会点咧？ 咁啊龙舟咪有活力啦，有灵气啦，咁啊等咪等出落去操水咯。 哦，等 啲人系啊，等啲人齐晒啦，咪落去操水咯。啊，不过今时今日咧又咩噶咯？嗱，以前咧龙舟唔俾女人落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就个观念已经打破晒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啲女嘅建议，中意爬龙舟嘅，一齐玩嘅，都照俾你落噶啦。而家 啊，都几犀利啊！ 系而家好玩。 端午大过年。 系啦。 系啦。咁啊，除咗呢个龙舟之外，仲有啲咩得意嘢啊？ 其实端午节最重要嘅龙舟啦，譬如啊，咁样佢都慢慢包种嘅。 系啊，佢哋啲种会唔会有特别噶？ 嗱，咁譬如围村咧，咁仍然都有人包种噶。仍然都有人包种噶，咁啊。但系咧，就系屋企就少啦，屋企就唔算，即系屋企人咧，而家包种咧就唔多嘅。 系啊， 反而咧就譬如话平山啦，平山有个大祠堂噶嘛，咁咧佢啲村民咧就会成班啊阿娘啊一齐咧，就喺个祠堂嗰度咧就包种。 系 啊，包种嗰啲种咧，除咗自己食咧，就会出去卖添。 哦， 咁啊都犀利噶，佢哋都成十几廿人一齐，因为平山祠堂嗰度咧，即系有个大厨房噶嘛。 吓 咁我哋喺个厨房度做嘢啦。咁又有嗰个祠堂入边咧，就有好多空间喺度啦。咁佢哋可以摆晒台喺度啊。煮米啊。蛋黄做蛋黄做嗰啲蛋黄啊嗰啲嘢啦，咁我哋包种咯。 哦，咁会唔会有啲地方咧？譬如民间嘅，因为端午节佢哋本身嗰个嘅。住嘅地方个种系特别啲咁样噶，因为一般都系 喂呢样嘢讲真，我唔系行家 因为你头先话我挂住食噶嘛，你见我净系问呢啲咯。 我唔係行家喎，我望一望啊，知做咩啊？揀水種咁樣，係咁多啫。 嚇！咁佢哋係咪即係話誒揀水種定係果蒸種其實都有嘅？一般嚟講， 係兩種種，兩種種即係種都做嘅。 嗯， 即係我見到啦嚇，我所了解啦， 係 啦。 係嗱，咁頭先亦都有 提。但你話如果係咪家家户户做咧？唔係啦，絕對唔係，絕對唔係。而家冇啲買啦，咁平。 係啦，咁嗱，嗰個叫拜神嘅儀式啦，都係文化嚟嘅。咁啊，除咗係用龍舟之外啦，咁啊，仲會唔會都係特別啲有啲圍村咧？佢哋會拜啲特別嘅神明咁樣噶？ 端午節咧，其實今以前嘅圍村咧，其實咧就唔夠水上人犀利嘅。除咗嗱，除咗咩咧？除咗嗰啲啊元朗區，以前嗰啲咧近住嗰啲溪啊河啊附近嗰啲圍村咧，佢哋就好重視端午啦。點解咧？因為耕田嗰班耕田嘅人嘅祖先啊。都是爬龙舟的。 哦，都是水上人来的。 水上人爬龙舟的。以前元朗呢，因为元朗区是其实是一个沼泽的嘛。咁、里面都河溪中横的嘛。咁、附近那些围村呢其实都好喜欢爬龙舟的。所以应该要看啲文件呢，你会留意到呢就话啊怎么讲怎么嗰啲讲嗰啲村民都会爬龙舟，又话平日呢唔爬龙舟的时候呢会将嗰啲龙舟藏喺嗰啲河底呀，用啲淤泥包住佢呀。其实呢啲唔系水上人嚟嘅。呢啲係耕田嗰啲人嘅做法嚟嘅。 哦， 係啦，佢哋咧就係咁樣嘅。一到五月初咧，農曆五月之前咧，就會喺佢附近嗰啲河涌，即係嗰啲鹹淡水交界嗰啲淤泥入邊咧，就掘翻嗰條龍舟出嚟。 係。 因为咧，佢哋认为佢喺啲泥下边保护嗰啲木啊，先系靓噶，嗰啲木先至冇咁容易烂啊。用嗰啲淤泥啊， 系咯系咯。咁因为我都 就拆咗个龙头龙尾，摆喺跟条村入边个神厅啊，或者条村入边间庙嗰度。咁啊，每一年就差唔多五月咧，就掘翻嗰条龙舟嗰个身体出嚟，就用淡水抹干净晒，洗干净晒，拆翻个龙头龙尾，咁啊，跟住咪可以操水咯。 哦，咁我又好奇，即係純粹問啲技術上啊呢、這個，咁、個龍頭龍尾係入筍咁樣去裝入去㗎？係 啊係啊，入筍㗎。 哦，哇，咁啊， 而家都係㗎，而家都係咁㗎。 哇，咁啊靚喎，即係手工嘢嚟㗎喎。 係啊，手工嘢，所以值錢就值錢在啲嘢。而且仲有一樣嘢咧，而家做唔翻㗎啦。以前嗰啲龍頭同今日嘅龍頭咧差好遠㗎。以前個龍頭咧好大㗎。 係。 大過而家啲龍頭，我諗兩倍半到啦。 咁大咁會唔會唔平衡？定係即係需要嘅木又大過啲？ 你從個龍頭嘅大細，你又知道以前嘅龍舟其實大過而家啲龍舟去。 哦， 係啊， 係咪而家揾木其實都難咗咧？如果要做龍舟， 係啊，佢哋用有木嘅，佢哋有木嘅咁啊難做難，佢哋難嘅，所以貴咯。 嗯， 贵啦，咁而且而且我哋香港人嘅订龙舟都系翻到内地订噶啦， 系啊，而家都系噶啦， 都翻内地订。唔系香港以前系有厂做龙舟嘅， 系， 我十几年前都影过，都影过，但系嗰个师傅都讲已经好大年纪啦，佢都话都话做埋呢条都香港我都冇人做噶啦，所以都要翻大陆订噶啦。 明啊，明啊，明啊，系啊，嗱，咁啊，龙舟都原本啊个意思就系话纪念乜源嘅。咁啊，當然係即係水上人咧，就會特別在意啦。佢哋都唔會有啲係咩拜屈原嗰啲儀式咁冇噶啦。 講起屈原， 做咩 啊？嗱，第一件事，中國嘅史學界咧對龍舟與屈原嘅關係咧，早早有一個新嘅定論嘅。 係請講。 即係話爬龍舟佢係早過屈原嘅，其實呢、這個傳統啊，梗係越族嘅傳統嚟噶嘛。其實爬龍舟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端午節五月初五咧，喺古時嘅人嘅眼中係一個好毒嘅日子嚟㗎。個天氣好差，嗰啲人咧有毒害，所以要做一啲嘢嚟咧，就將嘢唔好嘢趕走佢咁嘅意思嘅。 哦，咁而家就即係不完就投江之後就變 得單咁啊？後嚟加落去嘅。 哦， 後嚟加落去嘅，即係咧，你知個歷史一路向前演進嘅話咧，某一啲嘢，即係一啲文化活動又好，有啲嘢就會不斷咧添咗好多新嘅內容落去噶嘛。 嗯 不完呢個古仔咧係後期加落去嘅。 哦，咁即係即係以 前。但係由於佢出名啦嘛，咁啊乜好似變咗佢又正統咁樣咯。 哦，即係最早期嗰個咧，就可能淨係爬龍舟嘅。 係啦，淨係爬一啲即係民間傳統嘅 就 爬龍舟，我哋驅逐一啲唔好嘅嘢。 係啦， 後嚟就加咗啲傳說，加咗啲人物，加咗啲傳奇， 就食埋種啦， 越變得豐富咁樣咯。 哦，所以而家即係叫端午節咧，都幾多姿多彩啊！又爬龍舟，又食種，原來就係即係慢慢加上去嘅。係 啦， 相當有趣啊！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佳哥。 OK， 唔該曬，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警區重案組正係跟進調查大欖聯安新村一名男子胸口中刀死亡嘅事件。警方表示，昨晚十點幾接獲一名39歲女子報案，話佢嘅45歲丈夫胸口有刀傷。警員到場發現男事主倒卧喺一間村屋嘅房間內，救護人員喺現場證實男事主死亡。人員在現場檢獲一把長大約15厘米的生果刀，懷疑與案件有關，而現場並沒有檢獲遺書，男事主的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報案的女子事後被警方帶返警署調查，案件原本列為有人暈倒，之後改列為屍體發現案處理。在北大西洋失踪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证实已经内爆解体，潜水器上的5人相信已经丧生。主导搜救工作的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大约490米的海床发现5件不同的主要残骸，相信潜水器发生内爆解体，又指目前难以断定内爆解体是几时发生，指出水下升立儀並未偵測到任何災難性事件。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海軍人員報導，美方專門用於探測潛艇的秘密聲音監察系統在泰坦號失聯之後無奈偵測到涉事海域出現內爆或爆炸的聲響。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发言的时候，敦促日本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正视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中方代表批评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义务，并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没有遵循善意协商原则，一再试图误导国际社会以处理水掩盖核污染水排海的不确定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跟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沙田路近住第一城。另外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封路情况，观塘的丽业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丽业街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以及是红桃道近住丽业街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唉，我考完 DSC， 但系又唔知下一步应该点行，又谂过出嚟做嘢，不过又唔知点搵工啊！ 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啊？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嚟噶。我都参加咗呢个计划，有专业嘅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帮我分析事业方向，令我更易揾到啱我自己嘅工啊！ 咁好。讲多啲俾我听啊！咩系个案经理啊？ 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嘅角色，向计划嘅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同埋在职支援等等。佢哋仲会帮学员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雇员再培训局课程，有专人跟进你嘅情况，好好多噶嘛！有咩唔识，又有个人可以问下。 听完你讲，搞到我都想即刻参加计划，好似你咁揾到啱自己嘅工啊！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莫莉。 二台话你知。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嘿哈， 哇，你披着张被在这里搞什么啊？ 练紧舞狮咯，你看不出的咩？ 嗯，看不出，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里扮鬼啊。你都是过来看看人家怎么练啦。 朝清子， 是啊，今集的后生仔办公地就由主持郑家杰去学舞狮啦。 咦，看落有板有眼喎，等我继续练下先。嘿哈， 朝清子，逢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小白星期五的早上7点，啱啱转了一格，7点39分。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同各位听众啊，先望一望咧，就系港队方面啦，系边一个界别咧？就系啲重剑啊、配剑啊、剑击项目啊。咁啊，剑击项目咧，其实男女啊，各样嘢咧，其实个成绩都算系相当之不俗噶吓。咁啊，如果你话要先讲翻咧，其实系嗱，今日就23号啦，较早之前前几日嘅时间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港队女嘅重剑方面咧，其实就都成绩已经唔错噶啦。咁啊，港队女子重剑喺今年嘅亚洲赛入边啦，咁啊列为2号种子嘅。咁啊首圈啊，咁啊就以8强咧就以45-23轻取泰国啦。咁啊不断打，咁最后咧咁啊亦都系夺得银牌嘅。咁所以其实成绩都算系相当之好噶啦。咁啊见到亦都有奖牌数目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啊见到譬如喺男子组方面啊，喺无锡举行嘅咁啊2023亚洲剑击锦标。 标赛咧，咁啊，寻日就杀科啦，咁啊以阿张家朗咧就手腕其实受伤嘅， 嗯， 好啦，手腕受伤咧，咁啊，但系佢仍然咧就上阵，咁啊，于是乎咧，咁啊以张家朗为首嘅男子花剑队同埋女子佩剑队，咁啊各个咧就为香港啊吓，咁啊得到咧就系铜牌嘅，咁啊帮助香港喺今届嘅亚锦赛入边咧最终嘅成绩以一金一银六铜咧，咁啊叫做大丰收啦， 系咁啊有牌攞啊开心啦，总结六日嘅赛事咧，港队咧共获得咧。头先小白都有讲啦，一金一银六铜啊吓，咁啊，哇，咁啊攞牌开心啊！嚟紧咧就系为到咧亚洲啊，即系杭州亚运咧去备战啦，咁啊迎来一个好嘅兆头啊！寄望咧喺九月尾嘅时候啦，杭州亚运啊，香港队咧喺各个项目咧都有好嘅成绩。咁啊，既然讲开香港嘢，今日就由本地出发啦，咁讲下咧由香港。職業足球協會啦，即係足總咧舉辦嘅全民足球挑戰賽咧，琴日就舉行一場比賽，其中咧就邀請到啲嘉賓啊，就係前深水埗嘅教練啦，郭家樂啊，仲有咧袁世傑啦等等咧，嘅港超球員咧獻技咁樣，咁啊今次活動咧咁啊足總嘅董事啦，霍啟山先生啦，咁啊都有出席，而且啊啟山咧都確認咧。北区足球会咧来季就会升上港超联啦，咁啊又多一队波咯，哇！北区 好远， 北区系咪加埋袁天团啊？我想问北区系点定义嘅？有阵时我都唔知道吓， 你唔好问我，我都唔知佢点画嘅嗰个位。 其实大埔系咪北区咧？ 大埔都算系新界北区嚟 嘅，系咪啊？ 系啊。 如果计划分嘅， 但如果你问啊， 但大埔本身有足球会嘅， 系啦，但我唔知佢会唔会计咧？譬如大埔咧，就算系新界东北噶嘛， 系。 咁如果你话北嘅话，其实天水那边是西北的， 是的， 如果他说北的话是不是只是指上水呢？ 全北即是粉岭上水， 全北 汽车即是南韩那队球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总之北区足球会晋身这个港超联都是好事来的，来季港超联又多一队伍可以去踢波，绝对是球迷的福气来的，不过呢这些新升班的球队通常在个班费以至个支持力度都没有即係傳統，譬如你話哇傑志咁多年係咪先？係 啊係啊係啊！ 譬如你講緊東方龍獅咁多年咁樣，咁梗係多人去中意啦。咁但係慢慢儲啦，其實即係等於。artist 咁嘅其实做波 系啊， 即系逐啲 fans 储翻。 其实香港好多球队咧，佢哋喺营运上边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咁啊，例如有啲球队咧，即系我都有去 visit 佢哋嗰啲嘅总部嘅时候咧，都会见到，譬如佢哋嘅球场啊，会用啲咩特别嘅系统去做得好啲，令到因为佢哋都有外援嘅，啲外援嚟到嘅时候都觉得，因为香港啲波其实都啲球队啊配套各样嘢都几好、啊。 系 有阵时又会用啲环保嘅角度出发嘅，例如就算系啲草地或者系譬如泥咧，咁我哋都会用啲。啲環保嘅物料啊，去到做啊，又諗辦法點樣去到嗱、香港嘅天氣咧？今而家都29度啦，又話今日會32度，嗰啲咩酷熱啊、咩暑熱啊，有陣時會聽到我哋即係講話而家生效咁樣。咁去到嗰啲位咧，其實球員練波好辛苦嘅，咁、所以原來個球場咧，佢哋亦都有好多機關，或者用咗啲物料令到個球場可以降温啊。 係， 咁呢啲都係一啲重要嘅元素，其實人哋唔係到地方有㗎，但香港有㗎。係、 咁即係都係進步之中啦。見到我哋嘅下年來季嘅港超聯都會引入咧半 VAR 啊。咁點解要引入半 VAR 咧？因為香港咧唔係個個足球場咧都允許到。进行一个全 VAR 嘅监测嘅系统啦，咁呢个都系有待改善嘅，因为依家好多地区球场啊嘛，譬如将军澳有将军澳足球场，咁譬如有阵时偶尔会用釜山道嚟有啲球队嘅主场，咁你釜山道运动场就 系 我哋细个传统做陆运会嘅一啲球场，咁你嗰啲球场你话要大翻身，咁要啲时间，要啲成本咯，咁睇下足運啦，點樣繼續推演落去啦？關於香港方面，咁啊轉個角度咧，講翻啲外國嘢啦。咁啊，英超嘅豪門車路士咧，今個夏天咧就大清洗啦，希望咧 換零件啊， 係換曬啊，咁啊計劃喺48小時入邊大躍進啊，一口氣咧就拍板賣走咗咩咧？尼高路簡迪啦，咁啊艾杜阿文迪啦，高列巴尼啦，薛耶治啦，同埋咧。高华石同埋夏维斯六个大牌嘅球星，哇！ 高华石可能系去曼城嘅， 高華石 有傳啦，係啦有傳啦。 咁夏維斯又傳去阿仙奴啦， 係啊。四散 尼高路簡迪就有機會去多蒙特啦。嗱，唔知係咪咁啊？唔知係咪咁啊？嚇，咁啊，依家都係消息未至印實嘅，未至證實嘅。咁其中咧，四人咧就會有四個人去沙特阿拉伯落班添喎。 係啊，而家開始啲球員咧，佢哋都講到明就話，哦，都唔抗拒沙特阿拉伯咯。佢原因因為都發覺幾多大手球星已經去咗， 又有賓斯馬，有斯朗， 有斯朗， 又有錢咧， 有錢啦。 其實球員咩叫球員咧？職業足球員就係職業嚟啊嘛。咁你打份工冇錢咁點得啊？ 係啊， 或者冇出場機會咁啊。但係咧，有啲人唱反調嘅咁啊。西甲嘅勁女啦，皇馬咧咁啊，同呢個中場。卻奧斯咧就續約一年咁啊，卻奧斯咧簽約嘅時候咧，佢就表示話自己只踢高水平嘅賽事，高水平嘅賽事意思係咩啊？就係想叫做暗暗夜雨啦，唔好用個串字啊，朝頭早暗暗夜雨係啦。咁就 啲人就去一啲低組別嘅聯賽， 唔係講斯朗同埋美斯啊， 講其他咋？ 我講我卻奧斯咋嚇咁樣啊嚇。咁啊，當然俾媒體朋友 call 出嚟啦。咁啊，卻奧斯其實踢德國隊嘅時候，我覺得踢得幾好嘅，即係好穩健嘅中場。但係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卻奧斯就成日覺得，佢係串聯咯，佢有少少綠葉嘅角色咯。但係咧呢一類咧叫做實力派嘅球員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嘅球壇咧越嚟越少嘅。我自己個人嚟講幾欣賞卻奧斯，不過老實講，即係佢都33歲啦，可能皇馬。续多一两年，其实佢都要搵下后路。咁但系咧，好多时候足球员都系咩啊？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咁可能有一天佢都会去美职联或者去沙特阿拉伯嘅联赛搵食。 其实以前斯朗都曾经讲过，佢会留翻喺啲高水平嘅联赛啦。咁去咗沙特之后冇嘢噶，去咗沙特之后，咁其实佢一样系踢翻葡萄牙噶， 系啊， 即系葡萄牙国家队噶，而佢一样系可以破纪录，一样系继续有入波噶。 系 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有好大嘅关系咧？咁我谂都睇个别自己球星佢嗰个发展嘅， 要睇实啊吓。咁啊，除此以外咧，小白同你跟进埋呢一个消息啦。 好啊， 都有啲重磅交易关于 NBA 方面啊。咁啊，基斯保罗咧。就被交換到去邊度咧？去咗金州勇士啊！咁啊，金州勇士琴晚咧又有一件big news 出嚟啦，就係咧根據啊呢個記者朋友啦報道啊，就 Chris Paul 咧就俾鳳凰城太陽咧交易到去咧華盛頓幾天之後咧，咁啊無師咧正式咧促成咧 CP。V 咧就送到勇士队，咁啊接住咧 ESPN 嘅一啲记者证实啦，咁啊勇士将 Jordan Poole 啦同埋未来嘅选秀权咧做交易，咁啊换基斯保罗出嚟啦，咁啊究竟咧阿波叔叔咧去到 Warriors 勇士队咧系咪会打出真功夫咧？呢个都系传疑嘅嗱。成日都有啲球迷咧就瞪咧呢個基斯保羅唔抵啊，就係話：喂，你每去一隊波咧，每隊波咧都好似咧臨尾入到季後賽之後咧，臨門一腳就踢 Q 啦咁啊！今年咧直情咧未必交得出一個好成績啊！嗱，往後嘅推演啊，或者往後嘅討論咧，就係究竟係球星。喺臨尾嘅生涯入面，即係當佢36歲、37歲差唔多啦，球員嘅黃昏應唔應該抱團呢？應唔應該繼續同一啲即係特登放棄自己堅持嘅夢想，唯有做一啲二線嘅角色或者做板凳球員啦，甚至乎即係阿奧越大膽啲，因為去到呢個 Warriors 隊咧，其實佢隨時咧 Chris Paul 打第六人嘅，佢冇得打首發，冇得打正選，因為有入邊有 Steph Curry 啊， 咁你睇到入邊有咩人腳，你自己心中有數啊。 系啊 ，OK 啦，咁样有咁多呢啲人，咁好啦，嗱呢个讨论又值得同你讲下，你觉得喺球员嘅黄昏生涯都未攞过总冠军，未攞过 champ， 我宁愿做第六，我宁愿做第六人，我都想戴戒指。 系啊，因为戴完戒指咧，好大机会可以挂波衫上去名人堂。 系啊，两件事嚟噶，好过你就算你打到轻轻含含，你每一次你都可能自己三伤。但你冇戴戒指，你永远都系受人尊重嘅一群，只系受人尊重，但系个名衔就唔同咯。 嗱，我想讲啊吓，呢、這个你抱团咧都系博弈嚟嘅咋，你去到嗰队咧， 可能突然间 你都 可能沉船噶， 同埋咧嗰啲抱团嗰啲劲人咧，最容易系咩受伤啊？其实咧过往嘅 NBA 嘅世界咧，你一去咗抱团咧，就会有两三个巨头咧。 就受伤㗎啦。咁佢一受伤呢，其实成队波呢又係你自己独立难知㗎咋。 嗯。 所以呢喺抱团嘅过程入面呢，我都建议呢Chris Paul 呢就要三思，就要諗一諗究竟呢抱团系咪啱。不过佢都好被动㗎呢一件事，咁啊即係都系俾叫做巫师队啦，华盛顿巫师队去交易咗去 Warriors 啦，睇下波叔叔呢喺当地呢会唔会有啲好嘅发挥啦。 好，咁另外呢睇完波叔叔之后就睇埋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港铁方面嘅消息嚟嘅，由于有列车喺港铁旺角站出现设备故障，观塘线来往黄埔站以及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额外需要15至20分钟啊。咁讲多次啦，由于列车喺港铁旺角站出现设备故障，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以及咧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咧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咁特别喺呢一个繁忙时间，大家要多啲忍让啦。 若放手，将吹不回来。若共你试试，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置换，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伴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就当共你登报寻人，寻回那日那小情人，明明仍笑在，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舒适圈亦像毒药无力替换，讲好要幸福，怎么可以忘本，今天醒觉其实也未晚，从头定铺十戒严密监，忘了初心的我们，寻回最初的恋爱观，才能够终生不厌弃，厮守到世界也瘫痪，讲过共患难经生死，接受审判也牵手相伴，就算几千对剩下最终几对，与你撑下 Jeffrey 魏晋生的《遗忘了初心的我们》， 大家留意住下，港铁的消息就说到，由于有列车在港铁的旺角站出现设备故障，观塘线来往黄埔站以及调景岭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大家出门口的时间要预再松多少少先得了。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晨光第一线，阿 O。 喂，小华，今日咧打开报纸咧就睇到琴日龙舟节啦， 系啊， 好开心、啊， 正 咁啊，好多建议咧都使出浑身解数啦。咁啊，赤柱好耐冇咁多人啦，咁啊，赤柱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就超过5000人参加、 啊，有好多咧其实都唔少啊。咁啊，系内地嘅游客嚟嘅、啊，即系有，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即系旅发局啦， 系啊， 都有做好多唔同嘅宣传咧，喺唔同嘅城市嘅。咁譬如深圳，咁佢真系见到嘅时候咧，特别而家深。你一过关咧，去赤柱真系快咗好多、 啊， 因为譬如你有东铁咁你一锯锯一声就已经落咗落去金钟嗰个位，咁、你金钟再去赤柱，其实真系时间上系节省咗好多啊！ 多搭架的士入去咯，咁啊睇到报章入边都好多靓仔靓女啊吓，咁啊手瓜粗粗咁啊爬龙舟，咁、开心啊！170支香港嘅队伍同埋咧海外队伍咧就角逐啊，咁啊希望继续 keep 住呢件盛事啦，因为过往都其实唔系唔想 keep 啊，因为疫情嘅缘故咧， 冇办法。 咁啊，搞唔掂啦！咁但系都有啲叫做建议喺度讲嘅，即系叫龙舟建议嗰啲话，喂、哎，其实咧喺水上边咧都唔惊噶啦，你唔使戴口罩，因为都系 open area 嚟， 本身都湿噶啦， 系同埋 open area， 同埋系啊，其实之前都讲晒 open area 嘅，但唔使噶啦， 系啊，唔紧要啦，总之依家唔需要啦，啊，总之抌晒口罩咁啊好啦，其实唔好抌晒， 留翻室内用嘅吓，有啲 啱啊，因为咧见到依家都有个。几好嘅習慣啦，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戴返个口罩。 係啊係啊。 咁尤其是流感高峰期啦，呢、這个都要注意返下。想身体强壮啊，多吃水果一定帮得到手啦。之前呢都有同大家跟进过呢、這个开心香港啊渔农嘉年华呢头炮嘅节目呢就係、是、2023嘅本地有机西瓜节呢同埋开幕啦。咁陈茂波司长呢有出席啊，买返个西瓜先喺个消费券下一水七月嚟嘅时候咧， 即系十几号， 系啊，可能司长未用晒啲消费券啊，佢自己系啦，要买翻一个西瓜，准备开心香港先啊！嗱，西瓜节咧会喺青衣城举行啊，去到咧25号嘅，咁啊有舞台表演啦，有农墟啦，又有啲叫农夫咧会讲解一下咧。 哇，有舞台表演， 有啊有啊，系啊，跳啲西瓜舞， 西瓜舞、啊， 我哋讲笑啫，应该跳舞啊，应该会有啊，系咪跳西瓜舞？ 或者同西瓜有关嘅 workshop， 咁啊喺个台上面就 show 俾大家睇。 冇错冇错，咁啊或者俾大家试食下啦，或者盲品下都几好啊，即系蒙住你只眼，估唔估到呢一只系咩西瓜？呢只系咪本地西瓜？定还是系日本西瓜？定还是系内地西瓜？定还是系其他國家的西瓜，即是泰國西瓜咁樣，唔知道會唔會係咁。 而家西瓜咧，其實即係品種方面啊，咁我覺得咧都真係越嚟越多樣化。咁你中意大部分其實亦都因為因應住大家口味，想食得開心啲咧，就已經走曬核噶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有陣時有核有誘惑嘅開心嘅，即係誘惑嗰啲其實佢普遍嚟講個甜度都唔錯嘅喎。係 啊， 係啊，會幾高嘅，同埋起沙起得好啲嘅。 好記得咧，誘惑嗰啲咧，細個咧立不小心咧，咪好曳嘅。 我記得噶。 咪將啲核咧，唔知攞翻去媽咪只腳嗰度。 佢直頭好似子彈咁飛出嚟噶嘛。 係啊，好搞笑。 啡啡啡啡啡啡啡。 嗱，唔好學啊嚇！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 特別細路仔啊， 亦都講翻句，噴咗啲西瓜核咧，冇問題嘅。 唔會有西瓜樹嘅。 系啦，啲妈咪好中意呃啲细路仔，哦冇啊，嗰阵食西瓜咧，跟住食咗几多核，所以依家咧就有咗 B B 啦，个肚几大，成个西瓜喺个肚嗰度。我记得有啲妈咪系咁样同个细路仔讲，因为即系啲细路仔可能4-5岁咧，佢唔系好识嘢啦，第二又唔想讲解个生产个过程俾佢听啦，系咪先？ 就话食咗粒核啦， 系食咗粒核有西瓜，大哥你又明噶啦，咁样啦，咁啊呢都系啲有趣嘅资讯嚟嘅。咁啊讲多次啦，咁啊西瓜节咧会25号就举行到25号嘅喺青衣一个商场嗰度啦，咁样司长都话喂大家要用钱咯，因为7月16号咧就即将派发呢个第二轮嘅消费券，咁啊。 希望咧市民加码消费啊，拉动经济。 最值得提嘅咧就系西瓜节入边嘅西瓜品种咧，都系本地嘅品种啊。咁、我之前都就系司长讲啦，我哋要内即系喺香港自己入边内循环，内循环做得好咧，咁我哋嘅经济就更加容易复苏啊。 冇错，冇错。 第一 线，假期过后星期五的早上，今天继续请你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威 Sir 帮我们分析大市。早晨威 Sir。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晨光的观众大家好啊。 早晨早晨，昨天放假不知道威 Sir 有没有游下龙舟水啊，吃下粽啊，放松下都应该有啊，是吗？嗯， 有食种嘅，不过就冇游水啦，太多人啦，实在 系啊，真系睇下龙舟竞渡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但系股票市场啊，散户股民啊，好怕坐艇啊，真系唔好啊，睇啊好啊咁啊。不过咧，近排市况咧又有少少争啲，讲紧个投资气氛。咁点解咧？美国联储局主席啦，鲍威尔咧，早一两日咧就向国会咧就发布啊半年度嘅货币政策报告。咁啊，讲咧年内咧再有机会加息两次，步伐咧有机会放慢。咁样，但系个加息呢两个字咧，就始终咧都弥漫住一个阴霾咁啊。威 Sir， 交俾你去讲下，因为隔晚美股都应声下跌噶吓，咁啊，点去分析咧？唔该晒， 好啊，我记得咧上集咧我哋做晨光嗰时咧，亦都有讲过，就系、是、上星期，咁当时咧联储局咧就啱啱宣布咧就话啊唔再冇加息啦咁样，咁但系冇加息，当时咧即系上个星期美股都跌嘅，理由当时其实已经鲍威尔咧放紧鹰噶啦，就话咧嚟紧咧就希望咧嗰个通胀嘅目标咧可以压到去2%啊，咁但系而家咧成5%啊嘛，咁所以咧都仲有一个好大嘅下跌空间喺度，咁结果咧联储局就仍然需要加息啦，咁而家啦佢嘅鹰派言论咧仍然冇停到啊，咁啊嚟紧咧就话要再加两次息，咁大家要知啦，其实而家个息口都唔轻噶啦，特别对一啲高负债嘅企业嚟讲啦，孭住一啲高息已经成五厘息，嚟紧仲要话再加多两次。跟住另外唔止，仲话咩呢，就话几时先开始减息啊，几时见到曙光啊，话起码两年后即係去到2025年先至有机会减息咗。咁你諗下啦，如果而家孭緊好重债嘅借緊贷款嘅，特别係一啲嘅个负债比率好高嘅公司嚟讲呢，哇听到真係脚都震埋啊。咁所以点解即係呢个鹰派嘅言论令到个股市啦，无论美股都好啦，或者恒指都好啦，都试过喺20000点大关呢得而复失。咁呢个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来的。 咁我睇到呢港股呢连续跌了三个交易天，讲緊就係假期之前啦。今日咪都应该指数方面都不见利好呢威 Sir。 是啊，嗱，暫時嚟睇啦，個恆指咧都係比較弱勢噶啦。咁啊，因為咧本來去到20000点大關啊，諗住好好啦，個成交又多翻啦，試過去到成1700亿喎，真係。咁但係可惜啦，之後就已經無以為繼，落翻1000亿，甚至乎嚟緊有機會咧，又係好似之前咁啊，1000亿都唔到啊。咁所以咧就對後市嚟講啦，成交始終太薄，咁再加上呢個嘅鷹派言論啦、人民幣等等嘅因素啦，另外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咧因為咧一直咧市場都憧憬咧，就係話國家會有啲萬億計嘅一啲嘅救市振興經濟措施嘛？之前傳到包括咩咧？譬如話一啲嘅新能源嘅電動汽車嘅汽車下乡政策啦，內房一啲嘅救市措施啦， 等等呢啲嘅情況咧，又或者幫手點樣谷內需啊咁，但係可惜一直都只係指聞樓梯響，咁到而家都未有實質具體嘅措施出嚟，咁令到市場嗰個寄望落空咗啊，咁所以嚟緊咧，大家要小心啲啦。嗱，恆指咧而家就大概19,200点啊，有機會可能要試一試19,000点或者以下呢啲位置噶。 嗯，咁啊轉個角度咧，可能都有啲消息，有機會好啲啦。咁啊，人行咧就放水下調咧呢個 MLF 啦，同埋 LPR 啦呢啲利率。之后呢人民币的离岸价呢一度失守 7.2 的关口啊，咁啊有啲内地的媒体呢就发表评论文章话呢人民币下半年呢会有机会重拾升势，对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呢有所贬值，是市场呢机制发挥的作用的结果，预料下半年呢对美金嗰个汇率呢有大机会升值咁样。嗱，讲真嘅，其实股票市场呢如果人民币呢持续咁样贬值呢，对嗰啲中特股啊或者呢中国特色股呢就真係麻麻地啊。咁威 Sir 交俾你去讲下个情况系会点去发酵呢，好唔好啊？ 喂，啱啊啱啊，欧你讲得好好啊。嗱，人民币如果贬值嘅话咧，其实对港股就一定系不利嘅。嗱，点解咧？大家可以谂一谂。我哋香港，譬如大家睇嘅中移动又好，内银啦、内险啦等等啦，咁大家谂下啦，呢啲公司收嘅系收咩？系收人民币噶嘛？但系而家个股价系用咩计噶？大家睇到譬如中移动65蚊咁样，咁系用咩计噶？用港元计噶嘛？咁即系话你收啊收人民币，但系个股价用港元计。咁如果人民币贬值，咁好简单啫嘛。咁你自然个股价咪会少咗咯。系啦，因为你收人民币贬咗值啊嘛，而计价系用港元啊嘛，咁所以如果人民币贬值嘅话咧，对呢啲嘅公司咧一定系不利嘅。而我哋香港啊，绝大部分啊，讲紧嗰啲嘅企业咧，好多都系喺国内，主要系收人民币噶嘛，所以人民币贬值点解会对港股或者对呢啲企业有影响啦？好啦，咁嚟紧咧，唯有寄望咧就系话啊，这个下半年系啦，睇下人民币可唔可以升值翻啦。嗱，咁点解近期人民币会贬值得咁紧要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其实中央都唔想人民币升值。中央咧都想人民幣貶值，咁點解會想人民幣貶值呢？係因為如果人民幣貶值嘅話，嗱，咁即係話你啲貨品出口嘅話，咪有利咯。因為你啲貨品平咗嘛，咁特別係而家個經濟唔係咁好啦，全球經濟比較疲弱嘅情況之下咧，你貶值啲貨品平啲，咪有助你出口咯。咁你嘅製造業數據咪又會靚咯。咁可以咧，從而幫助到嗰個嘅經濟復甦啊。即係講緊國內嗰邊。好啦，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而家的而且確好疲弱。即係成個環球市況疲弱，咁結果人哋買你啲貨少咗，咁啊用少啲人民幣咯，咁所以咧亦都會令到人民幣貶值嘅。咁呢兩個原因加埋啦，所以點解人民幣試過即係創過呢個嘅七算嗰啲都跌穿埋啊，嗰啲都試過啦。咁而家咧就希望咩咧？因為年尾咧就呢個有機會啊，就話美國同埋中國咧兩邊兩大元首啊，就係普京同埋拜登啊，同埋呢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有機會會面喎，係啦。咁啊到時睇下會唔會令到人民幣又可以上翻嚟啦。 好，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多一只咧，年头到依家都持续强势嘅个股啦，讲下汇控啦，咁啊，睇嚟汇控都近排都虽然冇乜动作，但系受惠咧呢个息口减嗰个咧，咁股价都喺啲高位嗰度叫做徘徊啦，咁啊，威 Sir 点睇价噶只汇丰控股？ 喂，依只啊，我记得你年初咧，今年农历年嘅时候，曾经啲利是股好似俾嗰啲 唔系睇下啫，睇下啫，冇，睇下啫，系啊，睇下啫，系啊，点分析啊呢一只吓？ 咁啊嗱，咁啊我咁睇啦，就嚟紧咧汇控咧，嗱点解咧？因为有回购啦，咁啊之前佢啱啱亦都最新有个回购动作，咁同埋咧嚟紧佢都讲过啦，会派一个特别股息啊，喺呢个嘅2024年年初，系啊有个几息咁样特别股息，就系因为佢上年咧卖咗加拿大嘅业务，咁而家咧汇控好明显系强势噶啦，直情一枝独秀啊！成个技术形态走势咧，亦都好靓嘅，有机会咧可以试到见到65蚊到嗰啲水平添噶。 嗯，咁啊，三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信诚证券咧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啊，威 Sir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上述股份 嘅，系主持人都冇持有嘅，咁啊唔该晒威 Sir， 喂，稍后时间再请你上嚟晨光咧，多讲下呢啲股票资讯好嘛？多谢晒你， 好， 拜拜。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 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已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 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 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谁分开有日再见。 这个适时风好啱同大家去讲下天气嘅，陈柱。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噶，下周初咧就开始有翻阳光啦。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小白啊，你通常咧交屋企嗰啲电费、水费嗰啲咧，系点样去俾钱嘅？ 自动转账， 自动转账系 啊。但系我会收到佢哋即系电力公司个 email 俾我， 系 哇咁样又贵咗，跟住又瞓翻屋企瞓侧佢哋，有冇搞错啊？做咩唔知时间制啊？有冇搞错啊？你夏天都可以热水炉，有冇搞错啊？咁样 系咁啊，即系近排好似收到，我唔记得即系自己公司定系屋企嗰个电费单，好似有300蚊电费补贴咧，政府俾嘅，好似好 happy 咁样， 差好远啊， 差好远啊，四位数字同埋三位数字， 差好远啊， 系啊， 系舒服好多。 咁其实呢喺冇电叫做咩呀，冇自动转账之前呢，咪好兴用三个英文字母嗰、那个缴费咩嗰个嘢嘅。喂，依家呢這個嘢呢有新嘅少少地着数呢，交卡数啊，交满2500蚊以上呢，咁佢又会俾返啲着数优惠你囉。咁、不过呢呢嚿机呢其实我细个都唔係好识用。 喂，其实我啱啱想 讲。因为喺嗰个 便利店 入面有 嗰啲掣呢，我有试过几次按嚟按去，按完之后呢我都有少少拗头嘅。 係囉係囉。 因为佢可以用嘅键，即係佢嗰个 keypad， 佢唔係叫 keyboard。 係呀。 佢 keypad 按嘅掣呢，按完之后呢佢个 mon，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佢 mon 唔係好大。 係呀。 咁俾你揀嗰啲选项，你又要按返123。 佢好似一个电话亭嗰啲电话咁样。 冇错啦。咁老实讲啊，我真係会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大家都已经将啲嘢摆晒去 app。嗰度做啦，電話咁做啦。我覺得如果佢嗱，可能佢真係有嘅，我唔知道。咁佢如果我可以用電話操控曬所有嘢嘅話咧，咁我又攞到呢啲優惠，咁我就會諗啦。 冇錯啦，佢真係有一個 app 嘅， 係嘛？ 我頭先都即刻試下 download 啦，因為即係都想主持人實測一下先啦。咁啊，有陣時大家日常繳交卡數啊之餘咧，咁啊佢都會有個回贈俾大家嘅。咁不過咧就少少牽涉嗰啲抽獎成分嘅，咁啊條款細則就自己上網多睇一啲啦。咁啊，但係佢已經有呢、這個。乜乜零嗰个app 噶啦，咁你登入咗，咁你咪我嚟交费用咯。不过佢主要嘅功能咧就单一啲嘅，佢真系我嚟 缴费嘅， 佢真系 佢名 系俾你 缴费， 俾你交费用嘅。 同埋咧，其实我而家阿仔仔咧，佢翻学小学啊嘛，咁其实佢有阵时一啲嘅课外活动嘅话咧，我都收到个通告，咁会讲个缴费咧。其实有阵时都系得几个选择嘅啫，可能喺用呢一个缴费嘅方式系其中嘅一个。而且用几密会见到呢一个嘅缴费方式添。喺呢个时候我就会谂啊，如果用其他方式，可能对我嚟讲都会方便啲。 系啊，可能系啊。咁啊，总之啦，即系呢个世界好多唔同嘅支付系统啦，唔同嘅工具啦。喺用嘅时候咧，咁大家就睇下多啲唔同嘅条款啊、细则咁样啦。咁啊，甚或乎琴日都涨咗知识啊。其实咧，喺呢个数字嗰个支付工具，即系我哋最传统我嚟搭港铁嗰张卡咧，咪有个 app 嘅。 系啊， 那个 app 咧，其实你可以申请加多少少嘅环节咧，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内地都使用到嘅钱包咯。 哦，這个我都有听过。 加翻呢个银联卡落去啦，我白啲讲，费事大家太多误解啊，咁样你即系总之加翻啲银联嗰个支付系统落去八字头嗰个支付系统嗰度咧，咁就做到个互联互通啦。 系啊， 你翻到大陆都可以用到钱啊， 咁 样咯。咁 你睇下会唔会自己又装埋啦？呢个色彩转变啦。如果你用呢、這个，你本身已经有嗰个嘅，即系本身银嗰个嘅话咧，其实喺外地好多你嘢。你都發覺其實佢即係都有一定嘅付款嘅能力嘅。 係啊，咁啊，大家自己上網揾多啲資訊啦。咁啊，礙於唔想幫佢哋宣傳咁多，只能夠咧點到即止去講下呢啲叫做著數優惠又好，或者啲便捷嘅方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在旺角站出现故障的列车已经被移离行车线，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律政司与保安局的联合特别工作小组就《基本法》23条立法持续研究，参考外地法律。相关工作目前有进展，但系未能够具体交代。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以烹饪作比喻。 指煮餸煮到半老亦都唔會拎出嚟俾人睇，因此當局難以喺現時具體交代23條立法研究工作，但佢重申要盡快完成立法並非口號或者官方答案，而是確實的憲制責任，只是現時尚未能夠評估幾時完成。另外，林定國認為律政司過去一年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有做出成績，其中之一就是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為海外律師參與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提供了新的機制，並在確保不會產生國家安全風險以及保持開放包容的制度之間取得平衡。五名少年日前在大埔廣福村遇襲，警方調查之後拘捕三名懷疑涉案的男子。案發在星期日深夜，五名年齡介乎12至17歲的少年在廣福村廣禮樓對開，被大約10名男子以手和木棍襲擊受傷，兇徒之後乘坐一架私家車逃離現場。大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調查之後，昨日下午在大埔拘捕一名35歲本地男子，今日凌晨再在大埔和將軍澳拘捕兩名分別29和23歲的本地男子，三人涉嫌傷人，正是被扣留調查。警方說案件仍在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他在白宫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之后见记者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言论不会令到中美关系受损或者变得复杂，又说仍然期待与习近平在短期内会面。外电引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声明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已经就拜登的言论向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声明表示，拜登的言论是错误、荒谬和不负责任，是公然的政治挑衅，亦都令人质疑美方寻求稳定两国关系的诚意。強調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接受任何針對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挑釁，並且將會予以堅決回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採取切實行動，消除負面影響，確守自己的承諾，否則一切後果將會由美方承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311点，系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43.07，瑞士法郎0.895，加元1.315，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9美元，卖出1915.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浪径对出坑口的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的龙富路和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另外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埔仔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出口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 K 福利。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边个最劲啊？ 边个？ 肥姐，肥姐系最劲、嗯。肥姐系彩排嗰日，佢已经成份稿记晒， 真系好好记性。 真系好好记性，佢同埋佢系成份记晒、嗯。即系你提到呢啲嘅前辈，其实对我嚟讲系好好嘅榜样咯。即系佢哋工作好认真啊、嗯，或者阿姐咁，佢对于工作嘅要求同埋认真，其实真系教到我哋咯。 Hello， 我系李浩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做电电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现役男子重剑运动员方海申。好想多谢港台在体坛无极限支持和关注本地运动员。我在这里祝贺港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星期五的早上我都做得到，小白做什么好？ 今天我都做得到呢，先可以给一个机会大家发下白日梦的。 好， 这个白日梦呢就翻工翻学都可以发。咁就发下自己如果有一个超能力的话呢你是想有哪一种的超能力呢咁样。好啦，嗱，睇唔同嘅劇集又有啦，嗱，有啲人鍾意做透明人啦，呢啲就好夸张嘅超能力嚟嘅。咁但係你可以諗一啲超能力呢係放喺现实生活上面。又真係有機會可以做到喎，例如 係 假如啦，假如我個超能力，我係希望成為一個咧，譬如我就咁望住阿 O， 係 我唔需要睇你嗰啲咩手手腳腳咩動靜啊，咩條眉點樣喐啊，我已經知道你個腦諗緊乜嘢嘅話咧， 讀心神探， 讀心神探。是超级读心神探， 是 直头咧系有一个读心，知道你个人到底系谂紧啲乜嘢嘅话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个我想要嘅超能力嚟。 OK， 嗱，我咧就想呢个时间管理大师 吓、啊，喂，你已经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咯？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你？譬如咧，你琴日未做嘢嘅嗰啲电影咧、啊，我好想睇啊，但我唔够时间睇啊。嗱，我想睇《蒙面超人》，我想睇《咸蛋超人》啦，我想睇《变形金刚》啦，我想睇《闪电侠》啦，我想睇《蜘蛛侠》啦，我乜嘢侠都想睇。 我都未睇晒。 但系嗰度咧系讲。讲紧咧要十一个钟头先完成到咯， 系啊，同埋你要左就右就嗰啲时间啦，必出嚟啊，系咁嗱呢个时间嗱阿 O 就时间管理大师， 系 我就呢个读心咧， 系啊， 其实现实生活上边咧唔系做唔到噶， 系啊， 有機會噶。 最開心嘅超能力咧，唔係真係識得變透明人。 係啦，係啦。 最開心嘅超能力係你知道自己有，係你未發掘到出嚟。 未發掘到，即係譬如我咁樣，如果飛個遠行，咁到時咪一次過可以睇曬十套戲咯。 係啊，你都話想去冰島㗎。係 啊，係啊。 咁你個飛機上邊係咯，咪可以達成呢個願望咯？ 係嘛？好似你咁樣啊，你又有呢、這個心理學嗰、那個 神光讀心術， 係你又可以讀下心咯，係咪先？係啊， 讀下心，咁啊將大家讀到嘅 mind 嘅話咧，咁啊喺你工作同埋讀書上面、就無往而不利啦。 冇錯，冇錯。 对于女性来讲，手袋是我们件衫的一部分，亦都是表现自己的重要工具，亦即是说手袋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心理状态。想不想知道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带住高级名牌袋的人，或者是缺乏自信，所以就喜欢用名牌来到弥补。第二，如果喜欢用帆布背包的人，可能是一个很积极非常有斗志的人。第三，就是喜欢袋比较多夹层可以收纳的人，通常都对于实现梦想和体验未知世界的渴求非常之强烈。因为在心理学上面，隔层或者收纳的袋代表住梦想。不过如果是因为整齐所以先揀这一种袋的人，可能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实际的。其实用什么袋都好，璇仔觉得只要可以衬到衫都是一个好袋。 超市惨过打仗，抢货姿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生意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笑声力积都无必要反省。 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T。 当家新消息太过闷，都解因空气清新，你就问问问问问问。 压力保持实力，心情坚持起嚟， 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Hey, you take me higher。 八点四十六分啊，听过有 Fat Boy 嘅作品啊 ，Fat and Fresh。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日我哋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家洋总督察 Jasper 来同大家倾偈之外啦，仲带埋港岛区交通部的陈淑敏高级督察 Fanny 上嚟节目，同大家一齐讲下公共服务车辆安全的资讯。欢迎 Jasper Sir 同埋 Fann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诶 ，Jasper， 听讲咧，今期嘅主题讲嘅系公共服务车辆安全，咁到底系指边几种嘅车辆咧？ 冇错啊，小白，我知道大家可能对公共服务车辆呢个名称咧会有啲疑问嘅。咁其实咧，所谓公共服务车辆系指大家日常出门都会乘搭嘅公共交通工具，包括的士、专营或者非专营嘅公共巴士同埋公共小巴等等啊。 好多香港市民呢其实都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嘅，系大家日常嘅生活一部分嚟噶。咁公共服务车辆都应该咧受到大家嘅关注噶。系咧 ，Fanny 啊，咁其实呢啲公共服务车辆占咗全香港路面嘅车辆比例有几多噶？ 到目前为止，全港公共服务车辆有大约40,000部，虽然只系占全港车辆嘅4%，但系就承担咗大部分香港人每日出行嘅重任。睇翻上年嘅數據，2022年平均每日乘搭公共交通嘅人次就有成545,000人咁多，即係平均每10個人入面就有7個會乘搭交通工具。正正就係因為公共服務車輛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係咁息息相關，所以我哋更加希望能夠通過今日嘅節目，提醒大家無論係身為司機定係乘客，都可以做多一啲，從而減少有關公共服務車輛嘅意外。 咁即係虽然公共服务车辆嘅数目喺全港嘅车辆总数里面只係占咗一小部分，不过佢哋喺路面上行驶嘅时间同埋运载嘅乘客係比较多㗎喎。如果发生意外，分分钟呢就会引致多人受伤。係啦 ,Jasper Sir, 唔知道最近涉及公共服务车辆意外嘅趋势又系点嘅呢？ 根据统计资料数字显示啦，喺今年年初涉及公共服务车辆嘅交通意外系较去年嘅同期增加咗20%嘅。嗱，特别要留意嘅系涉及巴士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系上升咗50%咁多，而涉及的士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都增加咗30%，情况真系令人关注噶。 咁睇嚟，涉及巴士同埋的士嘅意外最近咧有几明显嘅上升趋势，到底系啲乜嘢嘅原因有一个咁明显嘅升幅呢？ 睇翻最近呢一年，市民嘅日常生活开始回复正常，多咗人乘搭公共服务车辆出行，咁相关嘅意外就可能会多咗。其实提升公共服务车辆安全一直都系警方关注嘅事项嚟。我哋一直致力宣传同埋采取適当嘅執法行动，目标都係希望減少同公共服务车辆相关嘅交通意外嘅。 咁唔知道以你哋处理交通意外嘅经验，呢啲交通意外通常係点解会发生，同埋通常係会唔会都係严重 㗎？小白，咁你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根据警方数字显示，公共服务车辆涉及嘅都係一啲比较轻微嘅意外为主㗎。以巴士为例，有96%的意外都是轻微的意外，而乘客受伤的意外成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乘客在车上面走动，又或者在上落车或者上落楼梯的时候失平衡受伤引致的，亦都是我们所讲的敖式仔意外 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点，上车的时候应该紧握扶手，司机都要多些留意，如果有长者或者行动不便的乘客在车上面，开车的时间就要比平时温和一些，可以的话最好就是等他们坐低跟着才开车了。 冇错，小白。仲有啊，如果车上面系有安装到安全带嘅话，例如系的士同埋小巴，根据法例，乘客系必须要佩戴噶，否则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蚊同监禁6个月。而专营巴士上面嘅部分位置而家都安装咗安全带啦。虽然暂时法例上未有强制要求乘客佩戴，不过安全带喺发生意外嘅时候，可以大大咁减低受伤嘅机会噶。 所以为了安全着想，大家在坐巴士的时候，如果车上是有安装安全带的话，最好都是带回了。是喂 Jasper， 那不知道比较严重的意外是怎样发生，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啊，小白，其实除了乘搭公共服务车辆之外，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都需要留意的。在这里我想分享一宗涉及双层巴士的致命交通意外，是在4月15号下午大约3点左右，一架双层巴士在观塘的康宁道又转入月华街嗰阵咧，就剪过一名在嗰度横过马路的83岁伯伯，而伯伯在同日送院抢救之后咧，系证实不治嘅。正如我哋之前咧，成日喺节目里面都有呼吁，无论大型车辆嘅司机同埋行人，都要注意大车嘅车头啦，同埋两边嘅盲点。呢单意外正正就系行人喺冇过路设施嘅地方横过马路，进入了巴士车头右边的盲点，引致到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发生。 另外，我都想跟听众分享一宗近似的意外，就是今年的4月13日晚上的9点几，一部公众小巴在太子道西东行又进入荔枝角道的时候，撞到一名违反灯号横过马路的行人，那名行人在送院10日后不治。而这两宗交通意外的共通点都是司机在转弯那时发生，所以无论是右转或者左转的时候，真的要留意多些盲点了。揸车的时候亦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千祈不要被其他的东西分心。 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和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讲起专注驾驶，一向都是引致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我都见过一些的士司机车头的位置摆放了很多电话，他们一路车住客人，一路看住电话处理其他的事情，真的很危险的。 唔单止系电话啊，我哋都留意到网上有流传一张相，有个的士司机喺隧道入边行车期间，双手揸住唔系踏盘，而系揸住盒饭同羹喺度进食，见到都令人好担心。虽然揾食艰难，不过马路上面嘅情况系千变万化嘅，揸车嗰阵几时都要记得保持专注，当遇到突发情况嘅时候先反应得切噶。各位司机要谨记，乘客嘅性命安全就喺你哋嘅手上。所以责任真是很重大的。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司机如果不专注驾驶而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是有机会触犯我们经常提到的危险驾驶和不小心驾驶的。 剛才讲过有人受伤的意外成因主要都是乘客上落车期间发生了。两位又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解多一点，还给一些建议大家怎样去到防止意外发生呢？ 藉住今次嘅機會咧，我想喺度呼籲各位司機同埋乘客啦，喺上落車嘅時候咧，有幾樣嘢都可以特別留意翻嘅。首先，身為司機，特別係小巴同埋的士司機咧，要確保停車嘅位置安全，先好俾乘客上落車。唔好貪一時之快，喺一啲危險嘅地方停車，例如係燈位啊、彎路啊、斜路啊、雙黃線啊、斑馬線啊、路中心等等。而的士司機咧，亦都要提醒乘客。在开门之前要望清楚周围，没有车才要开门，因为有些意外都是在这些时候发生的。 而身为乘客的市民大众，记得几时都要安全行先，就算赶时间都千祈不要心急冲出去截车，不留意路面情况，因为马路上面的车辆是有机会因为反应不切而发生意外的。 我哋咧成日都会提醒大家不要在车同车之间冲出来，因为涉车啦真的很危险的。 冇错啊，喺一啲大型嘅公共车辆，好似系巴士同埋小巴，好多时发生嘅意外就系啲乘客落咗车之后，就咁唔睇清楚，就喺车头同车尾呢啲地方横过马路，咁样其他司机好容易因为反应唔切而发生意外噶。 Jasper Fanny， 有一样嘢咧都好想请教你哋噶。啊，最近网上流传一条手机拍嘅短片，一位巴士男乘客怀疑系错过咗车站落车，情绪激动喺司机位隔篱大吵大闹，仲一度咧就出手想拍司机个头添。啊，乘客干扰司机，除咗会危害到行车嘅安全，到底仲会唔会有机会违反法例噶？ 各位乘客在乘搭公共服务车辆的时候，真的千祈不要做出一些骚扰司机的行为，因为这样是会影响到司机的注意力，在遇到突发情况时难以作出反应，很容易引致交通意外发生的。同时司机亦都要时刻保持专注，在驾驶时不要跟乘客聊天，避免发生意外。在这里跟大家呼吁，任何人故意妨碍或者阻挠司机或分散他的注意力，可被監禁六個月同罰款5000元噶。 司機專心揸車咧，對乘客嘅安全真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大家真係唔好騷擾司機揸車啦。 為咗打擊公共服務車輛相關嘅違例，同埋提升公眾嘅安全意識咧，警方喺今年年初咧，總共對全港嘅公共服務車輛咧，作出咗近14000宗嘅檢控，對比起去年嘅同期增加咗大約2000宗啊。 港島總區交通部喺今年嘅5月23至24日一連兩日，亦都進行咗名為驅始嘅公共車輛安全執法行動，打擊一啲危害行車安全嘅違例行為，例如係司機同乘客冇戴安全帶、超速駕駛、冇遵守交通標誌同路面標記、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又或者係不小心或者危險駕駛等等。行動中，人員向24名冇佩戴安全帶嘅公共小巴乘客發出傳票。另外，警方就公共服務車輛嘅交通違例，共發出咗5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呢啲執法行動背後嘅目的，其實咧就係想喚起各位司機同埋乘客對於乘車安全嘅重視。可能大家成日都會坐呢啲嘅公共服務車輛，有種習以為常嘅感覺，而忽略咗一啲安全嘅隱患，甚至係違法行為。所以希望呢啲嘅執法行動可以喚起大眾對公共服務車輛乘車安全嘅重視。 警方除咗會採取主動嘅執法行動去打擊相關嘅違例之外，其實我哋都會同其他機構咧，係配合使用宣傳教育嘅方式咧，去提升公共服務車輛嘅安全意識噶。例如我哋警方同各个总区嘅道路安全组人员咧，都会定期联同专营同非专营嘅巴士公司咧，系举办一啲安全嘅讲座，同佢哋重温一啲交通嘅法例同相关知识。另外咧，我哋都会去一啲比较多的士同埋小巴嘅地方咧，例如系石油气加气站同小巴的士总站等等咧，系向司机派发宣传单张，宣扬安全嘅信息。而我哋都会鼓励业界咧喺车辆嘅椅背度咧，系张贴一啲我哋精心制作嘅标贴，去提醒乘客扣好安全带噶。 喺五一黄金周期间，除咗针对旅游巴同的士相关嘅违法行为喺全港进行咗执法行动之外，西九龙道路安全组人员亦都喺一啲比较多内地游客嘅地方，好似系西九龙高铁站、尖沙咀星光大道等地方，向旅客派发自己制作嘅宣传单张。同旅客讲解一啲有关喺香港乘搭的士嘅实用资讯，例如系乘客可以喺上的士之前，先上网查下大概嘅距离同埋需缴付嘅车资。喺到达目的地之后，亦可以要求的士司机提供一张机印嘅车资收据，而张收据上面必须印有的士嘅车牌号码同埋车资等等嘅资料，防止的士滥收车资嘅行为。我哋提醒乘客，如果发现滥收车资事宜，记得记低时间、地点、的士车牌、司机姓名同埋行车路线等等嘅资料，以便日后向警方举报噶。 我哋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谢 Jasper 同埋 Fann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咧就系公共服务车辆安全嘅资讯，同警方喺呢方面所做嘅工作。嗱，我哋下次节目咧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 to O R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四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六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8点啦，港股 A D L 咧就收报要跌嘅，跌101点，但系啊吓咁啊，即系贴士啲啦，新加坡嗰边咧个期指咧高水翻80点，睇嚟今日有机会升市开局咁样，究竟咧啊端午假期之后咧，游完龙舟水，大家系咪 lucky 啲啦？咁啊，股市嘅情况又会系点咧？咁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唔同资讯啦吧。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咧，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依啱啱访日假，会一般民众端午节喎。 咁啊，晨光第一线啊，当然系继续照常营业啦。咁啊，不过咧都有去应下节啊，譬如食下粽啊，睇下龙舟啊，咁样嘅噃。大壮咪有冇啊？ 啊，食粽啊，讲开咧，真系有啲人啊中意冻食啊，有啲人要蒸翻热嘅食嘅 喎。吓，喂，有一只咧系煎嘅，唔知大壮有冇听过咧？ 啊，都有嘅，我开头以为系糯米鸡添。 系啊，其实真系好似糯米鸡，咁啊睇下唔同口感，适随转变。 唔紧要啦，总之应节啊。不过有时候谂即系话，咦，嗰啲米好似已经熟咗啦，再蒸佢系咪叫翻蒸咧？ 啊，又可能系嘅、哦，翻蒸啊，可能就米普通米饭翻蒸啊，未必咁好啦。糯米硬系觉得蒸完出嚟，好似增加咗佢烟韧嘅感觉，又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啊。 咁我就唔识啦。啲煮食嘅，有啲人中意食饭焦啊，啲锅巴系嘛？ 系啊，冇错， 真系唔识啦，要揾啲食家嚟讲啦。不过咧，我啊知道咧，有啲囚友啊，即系俾人哋告咧，贩运危险药物嗰只嗰啲咧，好多时候咧，有啲时候啦，就会话要求想话翻蒸啊，你唔知蒸乜啊？ 哦，翻蒸佢哋嘅翻蒸，断估就唔系糯米鸡或者粽啦。 听落都冇呢一只咁嘅代号嘅吓，咁啊一般嚟讲就系啲危险药物啊。咁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咁啊如果系贩运危险药物咁嘅样啊，俾人告去法庭啦，咁啊监禁都颇重嘅，尤其是如果份量多。咁啊讲紧话，即系唔系二三十年都好多十几廿年噶嘛。 哦，系咯，仲成日睇新闻纸都话到啊，警方咧又好做到嘢啦，最近又破获咗一单咧更加大嘅乜乜乜毒品，都见唔少噃。 是啊，又制毒工場就用那樣啦，咁嘅樣。好啦，咁面對呢啲控罪咧，因為點樣證明嗰啲毒品咧？咁啊，自不然啊，控方就揾咗專家啦，專家即係政府化驗師啦，咁嘅樣。咁一方面咧，喺驗嘅時候咧，就係驗出咗嗰種毒品嘅性質啦，係邊類嘅 K 仔啊，定係所謂氯胺酮啊嗰只啦，又或者係嚴重啲啲冰啊咁嘅樣。咁除咗分門別類之外咧，仲有重量嘅喎，計算出嚟。咁可能個混合物本身係幾多幾多，咁然後咧，淨係嗰只毒咧有幾多幾多嚇。咁而亦都相信唔少人知道咧，就個量刑標準啊，即係話判幾重咧，就根據個重量啊嘛。 我根據毒品個重量嘅。 係啊，咁所以嗰啲囚友又唔知邊度得知翻嚟，就話要求咧，就可唔可以翻蒸咧？意思即係話咧，再驗過啊。 哦，咦？我就咁听嘅时候咧，大壮咪啊，佢翻蒸会唔会真系同一个化验嘅程序系可能好似我哋咁谂啦？啊，就重新再煮过，有咁样嘅差唔多意识形态喺度，所以先至会用呢个 terms 咧，嗬。 哇！啲咁高深嘅化学程序，我梗系唔晓啦。不过即系略知咧，就都系佢哋抽翻啲样咧去验嘅吓。因为咧验毒呢样嘢咧，就系、是、好似检验咧一大批嘅毒品，譬如真系。唔好话吨啦，嚟细普啦咁就，即系十公斤咁计咧，啊，有关方面都唔会话全部帮你验噶嘛， 哦， 通常咧抽样噶嘛， 系攞一包仔出嚟啦， 系啦，好视乎嗰个包装啦吓，咁、如果佢真系一块砖咁嘅样，咪切啲出嚟咯，我相信啦，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咧系见到佢已经分开咗好多系小包噶啦，咁夸张讲少少啦吓，譬如一千包咁嘅样， 系。 啊，或者實際啲一百包經常都有噶啦，咁佢亦都好似頭先講，唔會一百包驗曬噶嘛，咁佢就抽啦，咁呢個所謂抽樣板 sampling 咧，咁就其實應該係有一套守則嘅，因為實參詳下啲外國嗰啲做法咧，咁樣啊，佢哋就住啊嗰啲危險藥物點樣處理啲 narcotics 啊呢啲嘢咧，有時候就會 睇下點樣揀咧？係有啲誒唔知小學、中學讀嗰啲咩 standard deviation 啊， 嗯、 啊或者啲統計數字 statistics 嘅咧，佢哋會即係話誒點樣可以做到公道啲咧咁嘅樣啊。 嗯， 咁所以可能就係話啊，佢抽中嗰包咁，你知啦，買就算你喺邊度買一箱橙翻嚟，可能嗰啲橙都唔知幾多棵樹走出嚟係嘛？係 啦，梗係有啲又大又細，有啲又霉咗嘅。咁但係都有啲真係好正嘅。 咁啊係，有時候你問老細喂，點解一箱橙裏面咁多乜乜㗎？咁佢有好多解釋㗎嚇。咁但係你問翻化驗師咧，可能佢就哦咁抽樣，佢哋有一套守則㗎嘛咁嚇。咁抽出嚟咧，就可能有行有不行啦咁樣。咁、 嗯、 因為講緊十幾廿年咧嘅監禁咧，好多人可能想諗諗，唉，幾打都搏搏啦咁，可能提出要求。咁啊，睇下抽正邊包人哋肯嘅話咧，再驗過，咁佢哋俗稱咧就叫翻證咯。 哦，原來呢個咧就係個動作㗎嚇，就係同佢哋嘅到底刑期有幾多係有關係嘅。 咁當然啦，佢喺裏邊所謂困住等判監，咁呢個係最大嘅啊關心嘅議題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啊，不過講開證咧，有時候啲囚又問開另外一種證啊。 啊，又有啲乜嘢咧？ 係啦，佢就問，哎啊乜乜有冇得初征嘅咁样系咩嘢嚟噶？ 初征啊，啱啱又翻征，而家又初征，其实应该系初征之后翻征噶。如果主送嘅话， 系啦。不过咧，原来佢系讲另一样嘢，系个程序都叫做初级征讯啊。 哦，初级征讯咁啊，明晒啦。 呢个名词都怕死，起码都听咗几十年啦。 系啊，系啊。 咁实征系乜东西嚟嘅咧？咁嘅样吓，咁我有限知识又试下。理解一下啦， 请讲，请讲。 好多时啲案件咧，刑事案件咧，就审讯嘅话，你有三级嘅法院啊，而且咧讲嚟讲去就系高等法院啊，咁啊最高啦吓，中级就系区域法院，一系就裁判法院。咁、如果咧系要上去高等法院嘅话咧，啲刑事案件必须咧就先经过呢个裁判处，咁啊做一个所谓叫交付程序啊，咁啊英语如果冇读错音咧，就 commit to proceeding 啫、咁但咧交付程序咧，好多時就係、是、如果冇乜爭議嘅話咧，就有啲人叫得啊唔知啱唔啱咧，就叫 paper 嘅 disposal， 即係直頭咧係文件搞掂噶啦，又大家冇爭議咁啊，直接就送上去高等法院，即係經過咗呢個程序之後。咁但係初級徵訊是什麼咧？咁、個原文嘅英語咧就係、是、一個 preliminary 嘅 inquiry， 咁可能就直譯啦。inquiry 咪当唔知边个译出嚟征询咯，prelim 咁咪初级咯， 系 啊，实情系做乜咧？就系话同头先所讲嗰啲咧，即系叫做用纸张文件处理有所不同，系真系传召证人嘅，真系好似即系话喺高等法院开审咁啦，控方就要传召啲证人噶嘛，咁即系话可能啲受害人啊、证人啊、目击证人啊。甚至无其他嗰啲咩专家咧，都会喺裁判处个级别咧，系做一次。 先见一次面先，先做一次。 系啦，做一次，咁一样系有所谓引导作供啊，辩方可以盘问佢啊咁。不过咧，同上去高等法院唔同咧，就系、是、去高等法院咧，最终咧就睇下咧个裁决有罪冇罪噶嘛。 系啊。 咁但系喺裁判法院咧，就由个裁判官去负责。決定咧，究竟有冇表證成立？如果連表證成立都冇啊，件案即係準備得咁差嘅話，或者證據咁弱， 咁啊散兵嘅咯。 係啦，呢個字好 fit 啦，係啦。不過問題就係有幾可咧咁嘅樣啊。咁啊，去探究一下啲少少嘅皮毛嘅嗰啲歷，即係啲所謂法律嘅發展史啦，咁樣啊。咁其實咧，原先啊，你知啦，咁英國都係有啲古代。慢慢演變噶嘛，即係啲咩安德魯薩克遜人啊嘛，慢慢落嚟。咁其實最開頭咧，就係、是、如果有乜嘢紛爭咧，就是、皇帝話事噶嘛，啲村有村長話事，縣有縣長話事咁嘅樣咁但係問題，所以咧佢哋咧自己都叫個 court 嘅字，其實係皇帝個 court 啫嘛。不過咁多子民，咁皇帝點招呼啊？咁啊派落嚟俾啲大臣去做啦。但系咁多人都搞唔掂啊嘛，咁、於是咧慢慢慢慢就訓練多啲即係法官出嚟去處理。 嗱、 同民間唔同喎，民間咧個別嗰啲縣鄉鎮咧有乜事咧，就要揾當地嗰啲顯赫嘅啊，有地位 嘅人物 望，係啦。咁所以你睇 嗰啲咩誒羅密歐與朱麗葉咧，雖然意大利嗰邊啦嚇，咁、兩個有仇恨嘅家族咧，出咗問題咧，都係有王子即係當地嗰、那個啊去掌管啊處理噶嘛，都、有多少似中國古代唔知係咪啦，即係啲村長行出嚟啊，啲鄉親父老係啦， 位高權重嘅調解員 係啦，咁所以咧佢有啲 magistrates 咧，即係喺英國本土，即係佢哋自己各自嘅細地方咧。其实啲嗰啲裁判官咧就唔系话读咗即系有法律资格嘅律师嚟噶啦，可能三位即系德高望重，尤其是嗰啲咩太平绅士唔知边个译噶啦 ，Justice of the Peace 就坐晒喺度，咁佢哋系调翻转，佢哋好似陪审员咁样样，就由一个书记咧系有法律资格咧系向佢哋作出咧即系有咩法律意见啊，话翻佢听咁去做嘅。 哦， 好啦，案件细就咁啫噃。案件大嘅话就唔掂噶， 系啊， 咁于是要真系揾个法官啦。咁、但系个法官坐咗喺嗰个地方，咦，可能冇事冇干噶喎。另外一边嗰个可能做到唔清楚噶嘛。咁于是就唔系啦。咁啊，训啲咁优秀嘅法官咧，就到时到后咧，先至去到嗰笪地方咧，去处理嗰笪地方嗰啲刑事案件。 哦、 有嘅话咧就排队，就唔系等抽决嘅，不过就总之系等到咁上下先处理啦。 哦， 咁所以佢哋啲法官啊叫做咩巡回法官啊， 哇， 最急卒就洗黑，即系吓，咁啊唔系表演啊，去到咧就系、執行呢个司法嘅功能。 哇，去到边啊，即系翻工翻到边、啊，咁佢哋都系四海为家噶、啊，原来。 有啲情况系咁啦，咁所以咧仲有就系话咧，啲案件如果话名重要，但系啊将佢拿到去伦敦吓嗰边嗰啲咁大嘅法庭一听，啊原来得啖笑嘅，咁啊嘥使人力物力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就不如喺各个地方咧，为自己你哋进行咗呢个初级征询先，系咪真系咁有料去噶咁样？咁的而且确以前咧系有功能嘅，因为原来啲证据咧虽然话就话严重啫，但系原来。被人問幾問咧，真係得啖笑嘅啫，即係講真嚇。 係啊， 咁啊又值得咁做咯。但係今時今日，無論係世界各地啊，香港咧嗰、那個警即係警隊嘅質素已經好高噶啦。 係啊，係啊。 咁而家佢做查出嚟案件，再經過無論係檢控科啊。啊！即英國所謂 CPS 喺香港嘅DOJ 佢哋諗過度過先去嘅，檢案點啊咁隨便就會無需答辯啦。 咁啊，所以啊，呢、一個叫做喺裁判處嗰度咧，通常都唔會咁容易散兵噶啦。 係啦，通常一般嚟講就係真係用紙張文件咧就搞掂噶啦。初級徵訊啊，少之又少，係好多好多年前咧有個大有錢佬有個仔仔咧嚇，因為係。揸架车啊！而家个字眼唔知咪叫冲博 lock 咧，咁咧就系警察检查站咧，佢冇停车，结果导致有个系警员不幸咧系逝世啊，殉职咁啊，要开即系告咗嗰个公子就误杀啦。咁嗰宗案件咧，佢代表佢嘅英国嘅大律师咧就要求做初级征询，而且仲要公开添，希望揾多啲目击证人，人哋系有目的咧。先至会咁做嘅啫。 哦，所以呢个征咧都系有目的先至去到征嘅，就唔系胡乱咁样就征嘅。 系啊，呢两日行出街点嘅温度咧，着住套西装都真系征啊！ 你要加油啊，大仲咪。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讲，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好多人都是钟表爱好者，有储表的习惯的。现在连钟表品牌他们都会朝着这个环保的方向进发。他们不单止会节能减数，更加会循环再造。就算真的有些零件要扔啊，都不希望破坏到环境。又或者可以转化成为一些有用的物质。有些钟表品牌现在已经用再造物料来去取代鳄鱼皮带。甚至连表壳都是用环保的物料来去制造。好似是一些新型的不锈钢，当中有很多成分都是来自循环再造的钢材，而他们亦都会致力在生产钢料的时候达到零二氧化碳，甚至有一些表带是 100% 以海洋回收胶樽的再生物料制作出来的。有一些表的零件啊、表带啊，更加是来自越野赛车回收回来的升级再造物来的。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环保钟表又有没有兴趣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揀到一款啱你嘅环保手錶啦。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虑有忧，假使过往对待你略嫌简陋，有理由从头谈判去预留。神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止住进危楼。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 歌曲名字叫做《特色单位》，唱的是乐队 Special。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啦，咁啊喺电话侧边啊，先揾咗阿畅出嚟先，出嚟啦阿畅。 喂，出咗嚟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畅，咁啊今日夜晚咧，唔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 喂，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港台电视32先嚟， 好啊，又得， 都有好节目啊， 好啊， 今晚九点半咧有呢个杂志式英文节目啊，《非凡香港》，咁啊每一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咧文化艺术啊、娱乐啊、游玩啊有啲乜嘢嘅好去处，有啲咩新嘅玩法啊，咁啊今集咧节目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咧去到睇下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同大家睇一个艺术品嘅展览啊，即系好多时我哋咧觉得艺术品咧曲高和寡，即系又系啲贵嘢啊，有钱人嘅玩意嚟嘅，咁啊但系今集节目好特别啦，带大家去到一个咧门槛低到系得1000蚊港纸嘅艺术品展览，咁啊大家真系入到手嘅，咁啊想。知道多啲啊，記得要睇啦。咁啊，另外啦，節目咧又會帶大家去到大澳啊，認識下咧由舊警署活化而成嘅一間文物酒店，睇下咧嗰啲歷史建築保育成功嘅例子。咁啊，節目最後咧亦都會請嚟咧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啊查藝超博士咧，同大家傾下咧呢個新型工業化嘅大趨勢嘅。 哇，全部都係精彩嘅節目喎、哦！即係個新型工業化嘅趨勢咧，即係一新科技點樣融合喺工業入邊啦。咁啊，去到大澳咧，我自己都有去過睇呢個舊警署活化嘅一個文物酒店啊。入邊咧，即係的地，因為翻新咗啊，你會發覺哇，嗰啲古色古香嘅味道啊出曬嚟啦。咁啊，仲有你話收藏品1000蚊嘅話咧。我睇完之後，我都應該會開始咧，想試下整埋啲自己自制嘅藝術品添，睇有冇市場嘛。 係喎， 開多條路。係啦，九點半就非凡香港，睇下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十點半嘅時間有咩節目呢？ 十點半咧可以扭翻去港台電視31喎，咁啊睇下呢個《風情中國》啊，咁啊《風情中國》咧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咧睇下兩個少數民族啊喺國家裏邊嘅少數民族，第一個咧就係雅族啊，咁啊會帶大家去到雲南嗰度咧睇下雅族人民嘅生活，咁啊從咧雅族咧一個佢哋有一個文學巨著嘅喎，叫做《獅江女》嘅傳說，呢一個傳說咧就係雅族嘅。佢哋嘅呢個民族嘅起源咁話，咁啊會帶大家認識下呢一個文學嘅作品啦。另外啦，佢哋咧亦都會吟唱啊，佢哋會唱出呢一個故事，呢、這個《獅江女》呢個故事，佢哋有一個咁嘅習俗嘅，會帶大家去到開下眼界。咁啊，另外咧節目咧會帶大家咧去到呢個翁丁寨啊，呢、這個翁丁寨咧就係雅族人咧號稱係中國最後一個原始部落。咁我帶大家去到睇下呢個翁丁寨裏面呢佢哋嗰啲建築有啲乜嘢建特色嘅建築方法，同埋認識下佢哋生活呢啲居民有啲乜嘢特色咁話嘅。 哦，喂，睇中國以前啲特色建築呢我非常有興趣，即係大家都係差唔多漢族啦，咁但係原來嗰個發展呢有咁多不同嘅變化，但大家呢都會因應住自己嘅環境啊、歷史背景啊、文化背景呢去做到自己一個獨特嘅建築系列嘅，所以呢我覺得呢個相當有趣啊。除咗呢個叫做民族之外， 外啦，仲有冇其他噶？ 咁啊，仲另外咧，节目咧会带大家认识啊另一个民族叫做泰族。咁啊，泰族咧系佢哋多数系住喺呢个西双版纳嗰度嘅。咁啊，会带大家去到西双版纳咧，走进呢个泰族人嗰啲村落嗰度咧，部落里边啦，认识下佢哋嘅手工艺文化。据讲咧，佢哋整陶瓷好出色噶。咁啊，一齐去开下眼界，认识多啲啦。 好，咁啊，等我学好呢个 on the u 之后，走去回一回佢先。重口味啊，重口味。好啦，咁啊，星期日嘅时间又系咪有其他节目咧，都可以一齐欣赏下、听下噶？ 冇错啊，咁啊，去到礼拜日嘅港台电视31夜晚8:30有呢个港乐港乐。咁啊，今集咧个主角咧好特别，都系我哋咧好怀念嘅家驹黄家驹啊。咁啊，家驹咧原来喺2023年咧系佢咧逝世30周年啊。所以我哋今集咧系一个特辑啦，就请嚟主持人阿 Alex 李志刚咧，同大家一起回顾下家驹一啲旧日足迹，咁啊透过一啲好珍贵嘅影像咧，回味一下家驹同埋 Beyond 咧昔日嘅演出啊，即系当然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当日啊昔日咧 Beyond 一啲演出啦，另外咧亦都我哋会搜罗咗一啲咧，大家可能都系遗忘咗或者咧好珍贵嘅啲家驹嘅。好有意思嘅一啲演出啦，等大家一齐透过一啲珍贵影像去回味一下家驹嘅风采啊！ 哇，直头系昔日嘅一啲叫绝版片段啊，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香港面向世界，并且背靠祖国，对引进企业有优势。政府亦都投放资源支持初创公司，提升香港竞争力。陈茂波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目前已经约见的过百间企业大多倾向落户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因为地方较大，亦都比邻深圳，方便未来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合作发展创新科技。有关企业本港和内地都有。他又說，政府引進企業之外，亦都有投放資源支持初創公司，除了各佔50億元的大灣區投資基金及策略性創科基金之外，亦都有300億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只要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有助香港希望發展的幾個主題產業，政府都會投放資金。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報章訪問，表示不排除容許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申請簡約公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決定擴充申請資格之前，應該先了解在公屋輪候冊人士之中，簡約公屋對他們的吸引力，以及有沒有設施配套等的要求，並在編配上作出安排，令到公屋輪候人士更願意選擇簡約公屋。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在同一個節目說，當局提出方法協助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原意是好，但是擔心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可能在資源上有重疊，亦都可能令到住喺不適切居所嘅人士會混淆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中國代表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發言嘅時候，敦促日本喺核污染水排海問題上正視國際社會嘅合理關切。中方代表批評日方強推核污染水排海，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義務，並在核污染水處置問題上沒有遵循善意協商原則，一再試圖誤導國際社會，以處理水掩蓋核污染水排海的不確定風險。如果核污染水真的好像日方所聲稱那麼安全，日方就應該選擇在國內處置，而不是向環太平洋國家轉嫁風險。 中方代表强调，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关乎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各国人民健康权。这个不是日本一国的私事，日方必须正视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声音和国际社会合理关切，而公开透明和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21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51.4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4.45元跌2.5元，腾讯控股337元跌3.4元，友邦保险79.25元跌1元，紫金矿业11.86元跌4仙，美团125.2元跌2.4元。盈富基金19.35元跌2毫，中国平安49.3元跌7毫，百度集团138.5元跌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42.88，瑞士法郎0.896，加元1.316，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2,915点，跌349点。港金报17,89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21美元，卖出1,91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屈地街电车厂。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繁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西隧过翻港岛而家龙尾喺元芳；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兆沥园，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封路情况，观塘的丽业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回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以及在红桃道近住丽业街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向柴湾，和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出口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大家对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有咩睇法？最低工资委员会 家收集紧大家嘅意见。 委员会参考咗第一阶段咨询收到嘅意见，今次想更聚焦咁了解各界嘅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出意见，记得喺6月25号或之前提交啦。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2岁来自英伦的创作女歌手 Pink Panthers 为电影而主唱的作品 Angel。 Boys Liar 而走红啊，更加被 BBC 电台咧就系选为 Sound of 2022啊，有佢嘅新歌啊 Pink Panthers 嘅作品 Angel。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乖女，你啱啱够十八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是啊，妈咪，5月29号或之前够18岁就合资格㗎啦。我而家呢喺度揀緊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揀啱之后呢就要喺6月5号至到27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想唔想再登记㗎？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喺4月收咗第一期消费券，又唔打算喺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嘅话乜都唔使做㗎啦，喺7月16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㗎啦。 我用緊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唔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7月16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起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諗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1998年，长江流域各省连发特大汛情，军区紧急动员，高良甘愿延后婚礼，自发请战，最终身负重伤昏迷。佢同江南星之间仲有冇未来？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星期五嘅早上9:42同大家讲返先啦吓，咁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9%，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1:30，呢、這个就要注意翻啦噃。 系咁啊，神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揾咗阿 Anna， 早晨 Anna， 早晨 Anna，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你好啊，主持， 你好你好， 你哋都得意，你公司都几团结， 系啊， 其实原本系 Ivy 嘅，不过 Ivy 赶住去开会， 系啊 ，call meeting 啊，老板 call meeting。 系啦，本地临时顶上，但你知唔知 Ivy 原本谂住讲咩噶？ 啊， Ivy， 因为我哋有个同事咧今日咧就退休啊，咁样所以咧我哋特登咧就谂住咧点首歌俾佢听嘅。 哦，嗰位同事退休嘅同事叫咩名啊？点称呼啊？ 佢叫 Lisa， 中文名叫系啊，中文名叫陈丽常。 哦，陈丽常 系 Lisa， 常姐，常姐，常姐做咩？十八岁就退休啊？啱啱出嚟做嘢啫， 滚够啦！即系你哋公司劲咯， 打咗两三年工就退休啦。 系因为我都去你公司打工啦。 唔系啊，呢位同事都做咗廿年到啦， 系系系， 即系服务咗公司都廿几年啦，咁啊系时候咧享下福啦，咁啊系咪啊？ 系啦，咁啊 系啦， 咁啊 Lisa 嘅人品平时点啊？系咪都系深受你哋爱戴噶？ 其实佢个人很好噶，佢有时咧成日整嘢俾我哋食噶。 系，因为有咩拿手小菜？有咩拿手小菜？ 佢最咧就整蛋糕啊，面包。 哇！有 所以我哋成日经常都有食到呢啲咁美味嘅食物噶。 会唔会突然间一嚟就系话啊 ，Lisa 今日万岁啊！朝头早早餐咧唔使噶啦， 去啦， 因为 自己整晒面包翻嚟， 整咗好多嗰啲法式嗰啲牛角包啊，俾大家去做早餐啊，咁样系咪咁样噶？我想问， 其实佢都识整噶牛角包呢啲都。 哇，好嘢！如果你哋有同事生日，佢系咪即刻整个生日蛋糕先？唔好讲咁多。 咁就唔会，不过咧，佢都如果你叫佢整，佢都会整嘅。 哇，几好、啊！我觉得我哋团队啊，晨光嘅团队都应该要揾物色翻一位饼师傅先得噶。 要噶，系啊，咁多个主持人又有生日，有乜整埋俾丰收快活人啲主持啊？ 一个嗱，整埋早餐翻嚟，有埋面包，热辣辣嘅，几好啊！ 咁啊，开心。不过个同事就会喺度谂，咁不如我自己开间铺头食咯，唔使翻嚟做 DJ 啦。 唔奇噶，可能佢退咗休之后，可能自己开间铺噶，或者整间咖啡自己可以经营噶。 哦，系、啊，咖啡都唔错啊。咁、啊、你揾到个咖啡师喺度、搞掂，身得益彰， 同埋、都唔使咖啡师，依家啲咖啡机咧， 咁啊都好靓， 系啊，佢自己整出嚟已经系咖啡师，有一部咧咖啡机咧系可以自己拉埋花， 咁犀利， 系啊，你中意树叶啊树叶，爱心啊爱心。哆啦 A 梦，哆啦 A 梦。 咦，迟啲嗰啲咖啡机应该要再霹雳啲，即系例如咧，嗱，我自己摆张相喺度，或者好似电话我咪勾咗个勾 line 出嚟嘅，咁我 send 入去，佢就可以拉嗰个花出嚟，咁啊犀利啦。 咁我点啊？咖啡师可能会有机会识味啊？呢、 咖啡师又俾 AI 取代。 唔系嗱，呢个我哋讲下笑啫。好啦，咁啊，嗱，真系嘅，啊，关于 Lisa 荣休有啲乜嘢代全体同事去讲咧，交俾你啦，好嘛？唔该晒。 系啊，咁我哋梗系祝佢本人同埋佢屋企人咧身体健康啦，咁、开心咁过佢嘅退休生活啦。咁另外我仲有想讲话，我仲有一个同事咧就九月三退休嘅都系。咁我可唔可以讲埋佢个名出嚟？ 好啊，随便，请讲。 叫 Cola。 Cola。 系啊，咁佢就九月就退休啦。叫个冯美莲。 系。莲姐， 咁、我都系祝佢就身体健康啦，一家人都系开开心心啦，咁过嘅退休生活啦。 好啊好啊，咁希望退休嘅朋友啊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揾到自己退休之后美满嘅生活啦。 系咁啊，退休咧就慢活一啲，所以今日咧都拣嚟呢一首作品啊 ，Karen 莫文蔚嘅《慢慢喜欢你》啊，咁啊送晒俾你全公司嘅朋友仔听好嘛？ OK， 唔该晒你哋， 拜拜，多谢你电话， 拜 拜。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吗？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总咧食嘅方法咧，梗系咧去蒸啦。咁、嗯、啊，但系 仲有啲存货睇嚟你屋企啊？ 有啊，有存货啊。虽然都唔多，咁啊，因为其实我喺端午节之前一个星期咧，都已经开始会食粽噶啦。咁啊，得闲食一只，得闲摸一只咁样嘅。咁啊，又唔敢食得太多啦，一次过，因为都滞啊，糯米都滞。咁所以好彩咧，即系屋企人又会有啲绿豆粽。绿豆粽咧，有阵时听营养师讲咧，都唔错，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啊吓。 记得唔好落劲多砂糖，同埋又落嗰啲糖浆啊，乜嘢甜嘢都加落去。 冇错啦。咁我记得即系前两日同我哋营养师咪咪倾嘅时候，佢都话大家多啲尝试粽嘅原汁原味。系啦，咁啊又少盐少糖就最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我真系又多咗啲粽喺度，咁啊净系想谂住蒸翻佢嚟食嘅话咧，又闷咗啲。咁点算咧？有啲计仔。 系咪煎啊？头先听你同阿大壮咪讲咧，佢话喂煎粽 啊。啊，你真系有上 call 喎！你今日听到大壮咪讲， 系啦，喺旁边旁听啫， 旁听系啦， 咁啦嘛，上 旁听， 远离都好啲噶啦。 咁梗系啦， 我都好惊。 我哋都去跟大壮咪学嘢。 有阵时收到啲黄色嗰啲信都唔知乜嘢事。 系啦，好咁啊嗱。如果要煎呢一个嘅粽嘅话咧，其实个方法就唔系，梗系唔系谂住喂，我系咪烚熟咗只粽，跟住就切开佢，开油锅咁样煎啦。咁样煎咧，其实个效果都几唔理想嘅，系、啦，因为你咁样煎，咁啊个锅咧，通常一煎嘅时候咧，咁你糯米佢已经有水分啦，咁啊容易黐啦，咁啊煎起上嚟嘅效果亦都唔理想。好啦，咁但系如果你想食一啲出色啲嘅煎粽咧，可以点咧？咁你将呢个粽咧。放入冰格入面，好啦，咁你放入冰格入面呢，咁呢个就要考少少大家嘅刀工㗎啦。好啦，咁你将呢个冰呢，即係将呢个粽附咗入冰格入面之后，佢就冰咗啦。冰完出嚟之后呢，直接切片。 哦， 佢个刀呢有机会係要真係要利少少，呢个呢就小朋友就唔好掂啦。 可能要用嗰啲係咪陶瓷刀会可能好啲。 陶瓷刀都未必得。 都未必得。 因为陶瓷刀呢其实 唔够力㗎，係咪？ 係啦，唔够力。佢陶瓷刀呢其实切嘅时候呢，呢个又可以讲少少喎。反正都係飲食图鉴㗎嘛。陶瓷刀买返嚟陶瓷刀係非常之利嘅。咁利嘅方法呢，我諗有啲朋友都睇过啲陶瓷刀嘅示范表演嘅。咁我都有着量去到研究过。陶瓷刀呢佢係利用佢锋利 嘅方法去到切割嘅。如果你就咁攞住把陶瓷刀咧，我直接讲啦，你放喺刀放喺手上面咧，你纯粹好似斩嘢咁敲打嘅话咧，其实佢唔会整伤你嘅手嘅。咁呢个系一个系安全用陶瓷刀嘅方法，就系你纯粹要拉一下咧，咁佢就会变成好利嘅一把刀。你就咁放上去把只手上面，佢唔会切到嘢嘅。咁如果你陶瓷刀咁脆弱嘅，其实佢都算脆弱噶吓，脆弱嘅面去到纯粹拉呢一个嘅已经结咗冰嘅种嘅，其实个效果应该做唔到噶。咁相反你要谂下，譬如屋企边把刀你研究一下啦，用边一把刀去到切呢一个冰咗嘅种咧，会比较上理想。咁自己研究一下， 系 系嘛，安全至上啊。好啦，咁切嘅时候又唔系话叫你即系将佢切片嘅，又唔系话叫薄切噶嘛。咁你就可以切佢一嚿嚿， 系 系啦，切咗一嚿嚿之后，你当佢譬如好似寿司咁样一嚿咁切完出嚟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就先将佢咧就切完备用。唔好加熱住，咁你就要準備定啲蛋漿啦。 係， 咁譬如係四五隻雞蛋做成一個蛋漿，搞搞搞發完佢之後，就將頭先已經準備咗嘅種咧，就直接放落個蛋漿入邊。 哦， 放咗入蛋漿入邊之後咧，咁你個鍋就要加熱啦。加熱嘅鍋之後，你就將呢個蛋漿就攬曬呢個種啦，就將佢放落去。咁啊用呢個慢火就開始慢慢將佢咧就整翻熱佢嘅。咁可能咧有啲朋友會覺得喂，咁我入邊個種咧都容易唔熱嘅，因為始終冰啊嘛。 係啊。 系啦，咁你可以咧就喺佢个湿温入边先摊多佢一阵，令到佢冇咁冰嘅时候，先至去到做呢一个动作嘅，咁样会系好啲。咁你整完出嚟之后啦，咁你嗰个鸡蛋就会包住呢一个嘅种。食起上嚟嘅时候咧，亦都唔需要特别再加糖啊、加豉油啊，反而你个蛋浆入边咧自己调咗味先，咁系一个几特别嘅食法嚟噶， 同埋可以清咗屋企雪柜嗰啲粽 啊。 如果唔系你再摆多一个两个礼拜就搞唔掂，因为咧今时咁有啲粽咧其实冇乜落防腐剂落去嘅，好多都系标榜自己系纯天然啊、handmade 啊等等成成啦，咁所以嗰啲材料其实摆唔到咁耐咯。 系啊， 咁如果你想快速咁样去清货嘅话咧，小白呢个方法咧真系帮到你手。 不妨一试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仲有呢四分零钟时间呢，同小白可以分享下呢一个享乐时代。 点 咁近排呢其实自己就发掘咗一间新开呢喺中环嘅边炉铺。中环呢 系 好少边炉铺㗎，我想讲。当我出完呢个 post 之后呢，就好多朋友问喂喺边㗎，喺边喺边。因为点解呢，其实中环呢系高级餐厅一定有啦，日本嘢 omakase 一定有啦，甚或乎贴地啲嘅。排档都仲有噶， 系啊， 中环排档你话喂食个洋葱猪扒饭得唔得？ 有嘅，有嘅，有嘅。 云吞面有冇啊？ 有嘅， 系。再上去牛腩铺排到街之巷闻有冇？有。 系。 烧鹅有冇啊？ 有， 全部都有。 系啦。 啊，一路讲，原来咧中环咧搵间边炉铺出嚟咧，唔容易喎。系啦，咁啊嗰一日咧就咁啱。白啲讲啊，星事啦，老板请食饭咁 样， 咁但系咧，大家又唔想同老板食饭食到咁夜啊，咁通常都收市三四点咁样，不如 happy hour， 旧时就可能饮下啤酒啊，食下青口啦咁样，咁今次咩咧？就去咗呢个铺头嗰度打边炉，咁咧系一间重庆嘅直营店嚟嘅，咁后边写住。有两个字啦，就是你同我啦，就是大叔之年啦，有叔叔呢两个字啊咁样。喂，入面呢我食咗几种嘢呢，几得意。嗱，首先呢呢个九格嘅打边炉呢就是、食辣人士必备。小白呢我几建议你去食嘅，因为呢佢嗰九个格仔呢。 唔同辣度同埋唔同辣嘅味道。 係啦，俾你估下边个位最辣呢， 中间。 系啦，因为中间咧就系重中意你见佢啲辣椒， 我见到啲辣椒最多，同埋咧佢呢个布局好啊，因为咧其实侧边嗰啲就算唔系好辣咧，咁啊等大家食侧边嗰啲人咧。慢慢开始辣落去，因为你大家都明啦，你就算你食鸳鸯煲，你都食过啦，左右两边永远都系二合为一噶啦，最后咁你中间嗰个煲下煲下嗱，电磁炉咧个特性，佢电磁噶嘛，电磁炉嘅特性就系中间咧系最热嘅，咁佢中间嗰啲辣味咧就最容易咧系平均分布去另外嗰九个格入 边。嗱，我就知道你咧系好辣之人，所以咧特意同你分享嘅咁样。喂，我食咗两样嘢咧，即系索晒啲辣汁。嗱，第一个咧就系咧呢个水母啊。 水母 啊， 我人生第一次食水母啊！ 即系当海蜇咁样食啦，呢、這个系嘛？ 系啦，其实都系海蜇。 系啊， 但系佢原隻水母上咧，你食落去咧，jellyfish 咁样咧，哇，那个感觉咧几有趣味喎！ 水母嗱，海蜇啦，海蜇通常都系食嘅时候 讲出嚟好劲啊！ 海蜇， 我一开始咧都俾嗰、那个店员啊同我讲话，哇，我哋公司有原隻水母啊，蒙生你会唔会想试下？咁啊，可以试下。咁我就哇，水母好劲好劲。跟住我隔篱有另一啲同事咧就喺度讲。啊、其实即系海蜇嚟，你知唔知道咁我唔知道，但系我今日开麦梗系扮到自己知道啦。 但不过咧，呢一个水母就望落去嘅时候咧，佢上唔系好似海蜇咁样上，因为海蜇通常系切咗一条条噶嘛，好似面条咁上嘅。咁但系佢啊见到你原隻水母个头噶， 系啊系啊， 即系圆咕碌咁样噶， 系啊，几得意。 咁呢个就特别咯， 同埋佢索晒啲汁咧，其实几过瘾啊！食落去个 texture 咧，同埋个口感，佢好似咧一大嚿版嘅叫做云耳木耳嗰啲 friend 咯，即系。爽爽地咁样 咧，吸咗啲味嘅可以，可以吸咗啲辣嘅， 吸晒啊， 好吸喎呢个， 好吸味喎。咁啊，仲有莴笋片啦，咁啊呢个都仲加上就系呢、這个，哇！呢、這个鸭血咧都唔系讲得少， 鸭血好嘢、 啊，好正啊！其实咧加埋落去，同埋咧呢种咧就系叫做重庆特有嗰啲叫做白鱼咯，佢中间都一条骨嘅啫，其实你摆落去咧一霎嘅时候咧，小朋友咧、一扯翻起中间嗰条骨咧，你基本上都系啖啖肉咯。 咦？咁可以带啲小朋友去试下，因为小朋友通常食呢啲鱼咧就惊有骨啦，夹到佢啦。如果你教咗佢成条骨拎出嚟嘅，啖啖肉嗰个开始咧。中意食鱼啦， 系啊系啊， 细路仔好怕食鱼噶， 唔紧要啦，你啲细路仔都俾你 train 到，依家都食得辣噶啦，你可以一家大细去食一食佢。当然你喺度话，喂啊，唔系话咁啊，最高温到32度，你去走去食辣咁样，你唔好忘记， 人哋有冷气噶嘛， 系啦、啊，即系作为中国嘅大火炉重庆咧， 系， 就算佢哋夏天都系食辣嘅， 系啊， 因为咧食辣咧去排汗，可以令到你降温 消暑。 啊，咁啊， 唔错唔错， 每个人体质唔同啊吓，OK， 自己礼拜六日嘅时候拣啲中意食嘅嘢啦。 去打边炉咯。